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东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283点，下跌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90点，上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10.64，瑞士法郎0.92，加元1.235，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8.14美元，賣出177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7嘅时间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星期二嘅早上，扭开收音机6月29号嘅早上啦，咁啊，有白卷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啦，一齐咧就喺度吓准备定今日嘅工作啦，咁啊，寻日咧就好大雨啦，希望就大家就唔会太狼狈都明嘅，咁有阵时翻工啲时间突然之间咁样，哇，话翻工先至挂黑雨，呢啲经验。其实即系绝大部分嘅香港人都试过，不过即系喂，即系讲开先讲啊，又帮天文台，即系都唔系特别讲一句，咁佢跟数据嘅啫。咁如果真系嗰个数据未去到嘅，咁佢又出唔到个黑雨，系咪？咁唔好嚟啦。总之今日咧，咁啊乜嘢都冇啦。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咯，咁啊见到空气都相当之好啊吓。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头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二嘅早上一齐加油努力啦。 晨光每日一格。 实在相当之明白各位听众咧，喺呢一两年嘅时间，咁啊冇办法去旅行啦，飞又飞唔到，咁啊如果即系叫做消遣下嘅啊，大家都系留翻啲本地游噶啦，咁样，咁啊真系冇办法嘅时候咧，咁点算咧？咁样可以谂好多唔同嘅计仔，令到自己好好地放松。啊，放松对一个人。可以再有能量挑战自己的工作啊，再有力量去到学习咧，系非常之重要。一个人如果成日都掹得太紧嘅时候咧，即系都系老土嗰句，橡筋啊好易断嘅。拉下放下，拉下放下咁样，你发觉，哇！我可以嗰个包容性越嚟越高咯，可以接受到去承载到嗰个能力咧，又越嚟越强咯。所有成功的人呢都是好像一句老土的说话，不是卖广告，但是他们成日都说，喂，真的要做事的时候要好集中精神，要好努力去做，但是玩的时候都是一样，而是好投入去到玩，那个人才可以完全放松。所以接近这一阵子，大家没办法去到周围去玩的时候，可以怎样啊？听下歌吧，听下歌都可以带到你去不同的地方那里呢，散下心啊，玩下或者是轻松一下的。记住啊，轻松得到的人才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今日啊，找埋呢一位的朋友，都是叫做并腰并腰，都是讲呢些话的，马来话那些。去东京。 すみません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ありがとうこんばんは I say Suzuki Yamaha You need Kilo Toshiba Casio Godzilla I'm losing my way Oh boss, so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 big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body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木匠和他的徒弟经过一座森林，见到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就坐在这棵树下面休息。师傅就说了，你知不知道这棵树为什么可以这么优雅挺立在这里？徒弟望下棵树就说，不知道。师傅就说了，因为这棵树生到弯弯曲曲，不适合做凳，亦都不适合做台，更加不适合做梁柱，所以他就因为这些缺点而幸免于难，没有被人斩到下来，我们才可以坐在这里休息，欣赏他的美丽。原来他的美丽存在是经过很多难关，经过很多伐木工人的看不起，才得以将美丽留给后人。每一个人都有美丽的才华，没有高低之分，但是他的存在必须要用你的信心去到灌溉。如果你不灌溉他，这些才华就永远都被隐藏住。有些人成日抱怨自己生得很平凡，又有很多缺点，但是有时候平凡和缺点就能够带来平安和安逸，就好像故事中的这棵树一样，它的平凡和缺点就能够让它保有生命，挺立于天地之间。又或者这样说，由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一些木工的眼中，弯弯曲曲的树木不适合做家私，是棵无用的树，但是在其他人眼中就是大自然的一件艺术品。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懂得欣赏自己和欣赏身边的人啊。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为什么每朝的九点半钟梁永忠你有这么多话题的？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晨，早到六点十九分的时间，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的气温会去到大概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酷热的了。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这个天呢，即是头先天文台话斋，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啊。咁好多人咧，而家真系的而且确呢种嘅热咧，同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嗰个热咧，都已经有相当之不一样嘅感觉。热得嚟咧，以前都有啲风嘅，而家热得嚟咧，只翳焗咧就令人特别辛苦。咁所以好多人都会选择咧就开冷气，去到咧就系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噶。嗱，开冷气你有冇发觉咧个冷气又有阵时开始唔凉咧咁样？明明只系买咗两三年，咁系咪咁快又已经坏咧？排除咗机件故障，其实主要令到冷气机唔良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个冷气机太污糟。嗱，香港嘅空气质素咧都系一般啦，即系全年嚟计啊吓，咁啊难免空气入边咧亦都有大量嘅灰尘。咁啊，冷气机污糟咧，其实大大影响咗佢制冷嘅效果，同埋增添佢耗损嘅能量噶。嚴重咧就會影響室內嘅空氣添。過敏人士或者長期氣管患病嘅人會更加辛苦啊！如果要洗冷氣，咁啊定期洗冷氣其實都係基本噶啦。咁啊亦都建議大家咧每一季啊洗一次冷氣啦。意思即係話，譬如當秋天、冬天、春天咁啊可以洗嘅時候咧，咁啊洗咗佢啦。如果唔係夏天咧，個個都係即係夏天嘅時候先嗌洗冷氣，師傅唔得閒啊。好啦，可唔可以自己洗咧？咁啊其實又得噶。嗱，咁要准备啲工具嘅，就係咩呢？有啲叫做冷气泡沫清洁剂，咁唔同牌子都有㗎啦。仲有啲硬毛嘅扫啦、喷水壶啦、抹布。只要准备咗呢几样嘢嘅话呢，咁其实呢就已经可以洗㗎啦。咁价钱呢都係讲緊几十蚊至到100蚊，咁已经有齐晒呢啲工具。可能硬毛扫主要都係用嚟清洁呢即係冷气旁边嗰啲嘅灰尘嘅。咁喺用呢一个清洁剂之前咧，咁啊要打打底，扫走嗰啲大件啲嗰啲嘅灰尘先。喷水壶咧就用嚟清洗使用过泡沫清洁剂之后嗰啲嘅叫做液体啊咁样，等佢流出嚟。啊抹布啊，梗系将佢抹翻干净啦。有啲步骤嘅咁啊洗冷气嘅方法啊，首先最紧要嘅咩都冇谂，熄咗个电掣先，熄埋个电掣，或者你可以嘅掹埋个插梳。我成日都觉得熄咗个电掣系嘅，佢过唔到电，不过你点知啊？系咪？你掹埋个插梳咧，咁肯定过唔到电啦。啊，好啦，咁啊喺维修呢、這个维修清洁冷气机之前咧，即系都要确保呢个电源系关上嘅。尤其是咧清洁嘅过程咧，其实会有水接触到啊，水加电，哇，紧要啊，紧要啊，咁啊随时跳埋 fuse 添啊，所以咧都系嗰句啦，掹埋个插梳。好啦，跟住咧就要留意住咧窗口机嘅外壳，一般咧都系有电视连接住机身噶，咁啊都系话咗嗰句啦，先掹咗个电线再清理，咁啊但系喺清洗嘅时候就要避免接触到咧就水分入咗入去嗰个嘅叫做插头嗰度。好啦，当咧呢一个嘅开始清洁嘅时候啦，咁啊首先咧最简单嘅步骤噶啦，拆除咗嗰个嘅隔尘网先。分体机都一样啊，拆除咗个隔尘网先。咁如果有嗰个叫做分体机有埋个外壳喺度嘅话咧，即系室内嗰个嘅壳啊，好似鬼面罩咁样咧，就可以嘅话就剥埋佢先，咁啊容易啲清洁啊吓。好啦，咁啊拆除咗外壳同埋呢一个隔尘网之后咧，就会见到一条一条嗰啲金属片啊，咩机都有噶啦。这个咧就系冷气机嘅叫做蒸发器。首先咧就要用嗰啲油扫啊，将冷气机表面嗰啲嘅灰尘咧，咁啊扫走佢。咁然后就用嗰啲清洁剂咧，专门清洁冷气机嗰啲清洁剂咧 ，push 喷嗰啲清洁剂嗰啲泡沫上去。好啦，好似咧腌咸鱼咁啊，腌佢几耐？腌佢10分钟，嗰啲泡沫咧就，你发觉啲泡沫好似唔见咗，点解嘅咁样？佢嘅性能发挥咗啊嘛，咁就用咗即系泡沫嗰啲发挥咗功效之后咧，啲泡沫就会开始消失啦。 消失咗之後，你就發覺，唔使驚，唔使個冷氣機會壞啊，因為嗰啲污水咧就會經呢一個咧就排水渠咧就去走噶啦。咁記住噴咗嗰啲泡沫先，嗰啲泡沫消失咗啦，十分鐘之後咧就再用嗰啲清水嘅噴水會就噴喺呢一個蒸發器上邊。好啦，跟住就唔好心急，再等多个二十分钟，即系你等嗰啲污水排走咗之后啦，隔尘网等等咧都要保持住干身先至可以再安装上去噶，因为水咧就系滋生细菌嘅媒介嚟嘅。咁啊，等到咧佢二十分钟吓、真系好似干透啦，跟住先至咧就再装翻呢一个隔尘网上去。好啦，其实一支冷气机清洁剂其实用几多次咧？大概咧都可以用三四次嘅。咁一年如果你话自己洗嘅，咁洗几多次咧？其实真系睇情况。如果你每一季啦都尽量洗一次啦。不过如果感觉得到你有噏味嘅话咧，咁啊唔好谂啦，都可以即刻去洗。洗完个冷气机之后咧，咁你发觉呢啲最基本嘅清洗冷气机方法，你就会发觉个冷气机咧完全唔同晒，真系正咗好多。咁样嘅话咧，就发觉个冷气啲冷气都冻埋啦。而且咧，嗰啲噏味啊，随时都消失埋添，唔会再有嗰啲噏噏地嘅感觉。咁你个冷气机咧就可以用得好舒服啦。如果唔清洁嘅话咧，其实佢耗电量会多咗啦，而且同一时间佢制冷嗰个嘅叫做功效咧，亦都会减退好多嘅。咁啊，又嘥咗电，又冇咁冻。咁啊，只不过咧系少少嘅步骤，就已经可以令到个冷气机咧又冻翻，而且佢制冷嘅效果咧，如果顺畅嘅话，更加可以帮助佢咧悭翻唔少嘅电啦。咁呢个咧，大家就可以谂一谂，睇下有冇机会，或者睇下而家自己屋企个冷气机系咪好大问题。系嘅话咧，咁啊，真系要谂谂计可能今日咧收工之后咧，就要去整一整个冷气机，自己清洁下咁啊得啦。同埋咧，唔单止有隔尘网啊，唔系冷气机先有隔尘网，例如咧就系抽湿机都有隔尘网啦，或者而家好多咧用喺洗手间嘅一啲浴室宝啊、浴室装置咧，其实都有隔尘网嘅。呢个咧最容易大家会忘记清洁嘅。我话耐唔耐咧，都可能系两三个星期咧就会睇下个隔尘网。咁如果佢一污糟咧，就即刻咧就攞水啡翻乾淨佢，再晾翻乾，跟住咧就擺翻入佢嗰個機器入邊，咁樣用咧，你就發覺佢啲風力都會好好多啦。 凡人撞向愛。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给耻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愁未到我面。 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生比特嘅我不是丘比特，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啊，好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啊。咁啊，六点半钟之后咧，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铁话屯马线架空电缆故障已经修复，今早屯马线列车服务正常。港铁何文田站附近架空电缆设备寻晚11点几发生故障，影响屯马线列车服务，工程人员在收车之后抢修。打鼓岭一个环保回收仓凌晨发生火警，消防已经救熄，没人受伤，起火原因无可疑。凌晨1点半，位于平斜路的回收仓起火，消防到场发现有回收物料焚烧，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个钟头之后救熄。警方根據線報和調查後，倒破一個非法釣魚機賭場，以及拘捕8个人，其中一個人涉嫌非法入境。警方昨天下午突擊搜查旺角上海街一個單位，其中一名被捕的女子涉嫌管理賭博場所，另外6名本地男女和一名內地女子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涉案的內地女子同時涉嫌非法入境，另外被捕人亦都涉嫌違反限聚令，警員向他們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行动中，警方检获2部钓鱼机、2部射击游戏机、1部雀鸟机、1批游戏卡、读卡器，同埋1000蚊港币赌款。警方在大屿山拘捕一名15岁少年，他涉嫌贩毒，并检获市值超过180万元的毒品。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后，前晚在梅窝一座住宅大厦的电梯大堂，截查一名少年，在他身上搜出属于大厦一个单位的锁匙。警方其后在单位检获约3公斤毒品，包括怀疑氯胺酮及怀疑可卡因，以及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 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望下先。啊，7点，系6:35，6:35啊！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翻到嚟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今日朝头早啊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先，早晨。 早晨啊， 白元 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冇寻日咁大雨啦吓，咁啊如果要出门口嘅朋友要快啲咯，你嗰区系咪都系正常啊啲天气？ 暂时都还好啦，我发觉咧，我呢边咧唔知点解咧，通常都系咧啲恶劣天气咧系迟少少噶，即系咧我而家呢一刻咧，其实都仲几光嘅个天，而且咧个马路啊都系虽然叫湿湿地啦，但系都还可以啦，即系冇乜水浸咯，应该系琴晚一路落住嘅雨而造成嘅，即系而家路面上都系有啲湿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嗰句啦，俾啲耐心，俾啲耐性，然之后咧就慢慢嚟，咁反而。可以避免咗一啲嘅車禍或者意外啦，導致嘅擠塞，咁就可以因慢得快咯。 係啊，呢個真係好高嘅哲學嚟嘅，點樣因慢得快，真係要慢慢學嘅呢個。 冇錯，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可以喺任何方面都應用到嘅，例如做嘢嘅時候咧，小心啲睇清楚，咁就唔會錯啦。咁我 係啊，我已經好努力咧，教我自己仔仔做功課嘅時候咧，佢話你咁心急去玩做咩咧？你咁心急，你就做錯曬，跟住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到即係做改正嗰啲啦。你慢慢做啱佢，咁你唔可以好快去玩咯。佢仲領略緊呢樣嘢。 系，我觉得咧，你个人都系比较即系睇得好开，同埋啲嘢都放得好开，你都唔算系一个非常紧张或者要催谷嘅人啦、啊。即系无论你自己嘅生活态度啊，定还是系教小朋友咧，我都觉得你有一种咁样嘅写意嘅感觉咧，同埋有一种咧安稳嘅感觉教到俾佢。其实同你做同事都系有一个咁样嘅感觉。我哋好唔强求啊！我哋做嘢就系、是、顺其自然啦。 俾你讲到都唔知系好事定唔好事添啊！ 都系好嘅，即系所以同你做朋友系好舒服嘅。喂，不过我想讲咧，今日咧除咗讲呢一个即系做人嘅心态之外咧，我最近睇到一个报道咧，我自己系谂住试一试嘅。 嗯。 咁其实咧，因为分别咧，坊间成日都话啦，要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咁。咁啊，细细个咧就听话一日要饮8杯水啦。咁、当其实听呢个概念嘅时候咧，我就好怀疑嘅。其实8杯只杯要有几？大咧到底，即系我细个睇嗰啲咧实验咧，咪要用嗰啲咧好标准嘅玻璃杯嘅。 哦，系啊，嗰啲系圆柱形嗰啲啊嘛。 啊，咁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当我见到个实物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吓，嗰啲杯原来都几大只。 系啊，系咁饮水噶，真系。我真系有啲 friend 咧，系拎住2L嘅水壶，成日即系翻工喺度饮啊。佢话其实我一个上昼已经饮晒，要再斟噶啦。哇，真系咁饮水，好犀利啊！ 其实我都有考虑过，应该要买个大啲嘅水壶咯，因为我个水杯比较细嘅，咁我就唔会记得自己斟过几多次落嗰个杯嗰度饮水咯。即系我有时如果想记录嘅话，我都觉得我需要系买一个大啲嘅樽，即系有晒黑度嗰啲咧，咁就知道大概一日饮咗几多水啦。咁都觉得我最近睇到有个 formula 喎，嗱嗰个 formula 系点样咧？佢话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人体嘅机能运作咧，如果要正常嘅话咧，需要几多水咧？你系可以计算嘅。咁咧就系用你自己嘅体重啦，即系譬如我当啦吓，我当60公斤咁样啦。咁然后咧就将佢乘以30cc 嘅水。佢因为咧，原来人体嘅细胞咧，如果以公斤计算啦吓，当1公斤嘅细胞或者系肌肉啦。就需要30cc 嘅水咧嚟到维持佢嘅正常运作， 即系点啊？60×30咁啊？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知道原来咧你需要几多水啦？咁头先乘咗出嚟咪1800嘅？ 系啊系啊，差唔多2L咯。 系啦，咁佢就话需要两 lift 嘅水啦。如果系咁，即最少、 哦， 你可以饮得过两 lift， 但系你唔可以饮得少过两 lift 咯。如果唔系咧，原来你就会可能咧影响咗其他嘅功能啦，包括咗嗰啲嘅排汗啊、排尿啊、排毒啊，或者系循环嘅功能咯。佢话如果你咧即系嘅体液唔够，因为水都系其实会令佢变成体液啊、血液啊各样嘢影响啦，佢会令到你咧身体机能都开始出现问题嘅，即系例如系嗰啲咩太过唔舒服嘅时候咧，如果你又完全唔饮水嘅话咧，咁你嗰啲病征可能就会好得好慢啊，同埋你会觉得自己嘅新陈代谢都慢慢落嚟咯。 嗯， 系啦，咁我觉得都好似系合理嘅咁。嗱，咁当然都要注意啦，唔可以饮太过多嘅水啦吓、 嗯。 因为咧，其实咧，大家人体摄取嘅水分咧，都系透过个肾脏去做代谢噶嘛。 嗯， 即系你知啦，所以即系啲人成日都话个肾得唔得咧？ 系啊，好腰好肾啊嘛。 就影响你排尿嘅次数或者系速度啦，咁样。咁佢话咧，其实多余嘅水分咧，都会系稀释咗血液里边嘅一啲电解质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系真系饮得唔够多水嘅话咧，甚至乎系会影响埋大脑嘅运作啦，或者影响埋你神经嘅运作噶。咁所以咧，即系真系要去拿捏得好好，就系、是、每日最少可能系要饮头先我讲嗰个 formula 嘅嗰个水分啦。咁、 嗯、 然后亦都唔可以饮太多。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饮太多可能又惊住咩中水毒啊。 系咯。 又驚住又唔得咁樣啦，咁但係咧就真係要飲水咯，因為咧飲水其實真係有好多嘅功效，特別係咧我之前咧見過咧日本有個節目咧教人哋係飲水減肥法啊，你有冇聽？ 我冇聽過。就 是、簡單嘅啫，佢話咧一朝早未刷牙之前咧就要先飲一杯嘅暖水先。跟住咧，佢喺每一餐咧進食之後嘅30分鐘咧，就要再飲一至到兩杯水。 嚇、啊，都係暖水啊，都係暖水。 啊，係啊，都係暖水，全部唔會係好熱或者係冰水噶啦，一定即係都係暖水啦，室温暖少少咁樣啦。咁然後咧，就再鼓勵大家咧，可能係即係餐後咧都會有少少喐動嘅，唔好話完全坐咗喺度咁樣啦。最好就係可能步行20分鐘啊，或者有少少輕量嘅運動啦，即係行下、企下或者轉下手手腳腳咁樣啦，就幫助佢咧可以快啲個血液循環得好啲。咁我咧單靠呢幾招咧，嗰、那個我見啦嚇，那個電視節目話咧，嗰、那個實測人員咧一个月是可以瘦了一点几公斤咯， 嗯， 即系都两磅咁上下， 其实都挺好的，同埋呢啲瘦咧，佢唔会话点样反弹啊嘛。 系啊，我个感觉系真系似系调息咗个身体机能，即系似系好似调理得佢好咗，因为其实佢都系靠排毒啊，靠代谢去改变呢一个嘅身体同埋体重咯。咁我就觉得水呢样嘢人人都可以买到噶嘛，咁所以就不妨真系试下饮一个贴近自己体重需要水嘅份量，可能持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睇下自己会唔会有一啲嘅改变先。我睇网上咧有几个啲 KOL 咧做过实测咧，我都感觉到咧女士们咧，对于呢样嘢咧系几咁想试嘅，因为咧，我觉得佢啲皮肤靓咗， oh. 所以我都觉得，不如我都今日带个大水壶翻嚟试下先。 系啦，啊几好、啊，买个大水壶翻嚟，咁成日 keep 住自己，因为你有个大水壶，你譬如斟一次水，你已经知道自己饮几多啊嘛。 冇错啦，所以我今日系会带个大水壶翻嚟噶。 好，一阵间睇下你个水壶到底有几大先啦、啊、吓，一阵间见。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百科， 出边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一阵间就睇下林慧芭比个水壶到底有几大。咁啊！但之前咧，同大家讲下香蕉啦，啊，个个咧唔系个个嘅，好多人咧都中意食香蕉啦，即系戴翻个头盔先。香蕉我其中一个中意食嘅方法咧，就系香蕉船啦，咁啊加埋雪糕喺度食咧，系嘅，好邪恶嘅。不过细个咧就觉得香蕉船硬系食完之后有一种好快乐嘅感觉，所以喺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就香蕉船好似某程度上等于咗呢一个咧幸福添啊吓，好啦，咁啊香蕉系一种好好食嘅水果嚟嘅，而且咧佢营养价值都好高，咁啊男女老幼都啱啦。 但你有冇谂过香蕉树系啲咩嚟嘅咧？嗱，香蕉树一棵一棵树咁样啊，都好大棵嘅。咁香蕉嗰啲香蕉树嗰啲香蕉叶咧，又系好大块嘅。啊，到底系点样嘅咧？香蕉树？好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咧，香蕉树就真系一棵一棵咁样，但系其实咧，佢唔系树嚟嘅，佢并不属于树，佢系一种巨型嘅草本植物嚟噶。香蕉咧，好多人都未即系点讲咧？我自己喺屋企咧，附近就有好多香蕉树，但系唔系话个个住市区嘅人咧都见过，因为我争啲代入咗，其实个个都见过香蕉树。好啦，由于咧生长喺一啲热带地区嘅树木啦，或者系草本啊，我哋用翻草本植物去到形容香蕉树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其实对佢嘅认知咧，原来系错嘅。香蕉树起初咧就野生嘅，种到好大，后嚟经过悉心栽培之后啦，咁而家咧好多嘅地方都会见到咧就专责咧就栽种呢啲香蕉树嘅。香蕉树佢每一次咧有果实结出嚟嘅时候就系嗰啲香蕉啦，哇一梳一梳咁样嘅。啊，听翻啲果农讲啦，虽然香蕉树可以存活大概30年啦，咁但系如果系种植佢哋嘅话咧，其实佢哋寿命都系得一年或者两三年嘅啫。因为树木每一年咧都会被斩倒嘅，斩咗佢落嚟，然后就再落一啲新嘅苗去到取代。我自己屋企附近或者好多时喺香港郊野公园见到嘅香蕉树咧，咁啊就唔会话逐年逐年斩嘅。不过点解会有棵香蕉树喺度，我就唔知啦。同啲人喺度放咗啲幼苗，谂住自己有香蕉食，有冇关呢？我又唔敢讲。咁但系其实佢咧就真系叫香蕉树，不过佢系一种草本植物嚟嘅。嗱，香蕉树如果就会被斩咗之后啦，成熟嘅香蕉树嘅根咧好快脆又会生出一啲新嘅幼苗噶啦，然后佢又会再发芽生长成熟。由于佢本身啊并不是咧就系树嚟嘅，系一种草本植物，所以佢生长嘅速度咧其实亦都咧就算系快嘅。下次食香蕉嘅时候就唔好净系谂住佢系一棵树嗰度跌落嚟，其实佢系一个草本嘅植物嚟噶。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头一只歌迷之微笑啊！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星期二朝早嘅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Team Building 嘅好手 Candy 喺度啊！早晨 ，Candy。 早晨啊 ，Bobby。 我知道咧，每一个专家背后咧，都系下咗唔少嘅苦功，先至会有咁深厚嘅功力嘅。所以咧，嗱，今朝早咧讲咗咁多个星期嘅 Team Building 咧，梗系要问一下啲 Team Building 嘅专家。其实咧，所谓咧，我哋系带队嘅嗰啲 leader 咧，系咪都有受过一啲好特别嘅训练？同埋，我又好想知道咧，嗰啲训练到底系归纳喺乜嘢范畴居多嘅咧？ 自己本身啦，或者我有啲朋友即係入行嘅 trainer 啦，其實都有兩三種唔同嘅方法咁樣嘅。我哋會分為formal 啦，或者係 informal 嘅。informal 嘅話咧，其實就係好多時好似我自己啦，我自己有個人生嘅師傅咁樣嘅。咁我當年咧，我就係做一個參加者，咁跟住見到哇，嗰、那個 trainer 好勁啊，好正啊，好想學佢，好似佢咁樣啊，好想即係好似佢咁樣從事呢一行啊，去帶動一啲即係 energy 俾人哋啊咁樣。咁我咧。就是自己好私底下咧，就去同呢個 trainer 講話，哦，我哋可唔可以拜你為師啊？咁樣嘅，咁跟住佢咧就係俾我哋感動咗啦，咁樣，咁跟住咧就佢好好咁樣去教我哋，咁教嘅方法咧就真係好似師徒嘅關係咁樣嘅，就係佢一啲活動嘅時候，咁我哋喺側邊開頭啲啲妹妹啊咁樣咧就幫手執下嘢啊，睇下嘢啊咁樣，咁然後咧就慢慢。就是一些細細的活動我們會幫手做一下 briefing 之後就會幫手一步步這樣下去處理多少少的東西，而每一次呢我們的師傅呢都是在完了個活動的時候他會問我們啊，究竟剛才那個過程裡面啊，有哪些東西我們是做得好的，有哪些東西是不太得的，是要改善啊，那些這樣是慢慢一步一步這樣去 train， 然後去建立這些經歷呢啲經驗咁樣，咁跟住就係、是再多少少就啊，就請你自己出嚟帶一啲活動啊咁樣，咁再一啲活動，嗰啲活動意思係可能係一個鐘頭嘅活動，或者一個半 day 嘅活動，咁再多啲嘅時候咧，就再帶譬如可能一個 full day， 甚至乎係一個 program 係幾日嘅咁樣咯，咁一步步去做嘅時候咧，過程咧，我哋師傅咧就會係會睇住我哋啦，亦都係會好多一啲挑戰俾我哋啊，去試下點樣將件事做得更加好咁樣嘅，咁呢一種咧就係、是我哋一啲用一啲比較一個師徒嘅關係去做咁咯，咁我自己同埋我哋啲師兄啊、師弟、師妹嗰啲咧，我哋都會咁樣去做咁樣嘅，咁就好似秉承咗一個方法咁樣去做咁樣咯。 因為我感覺上咧，嗱，你哋好多時咧都除咗話真係坐喺度聽你哋講啊，或者分享經驗嘅環節之外咧，更加多我哋提到嘅咧就係可能一啲野外嘅活動啊，或者係要。去一啲地方度考察啦，咁其实系呢一啲相关嘅技巧啊，或者系谂一啲游戏啊、设计啊，去评估到底嗰啲学员系咪真系做得到嗰个能力上咧？咁呢啲又点样训练出嚟咧？ 啊！你真係問得好好啊！其實真係又唔係真係一下子你話啊，有啲咩課程讀完之後你就得，係真係譬如頭先我所講咧，係跟住師傅嘅時候，佢我哋會去觀察佢點樣去帶動啲人，點樣去設計呢個 program 啱。譬如我哋有唔同嘅年紀嘅，譬如有大學生又有，我哋有在啲人士，在啲人士亦都有啲去 junior 嘅，啲 senior 嘅，甚至乎一啲係譬如小學生嘅班咁樣。咁呢啲位咧就係又唔能夠。好 strict 就話啊，因為咁樣嘅年紀，所以我哋就做呢啲嘢。但好多時咧，因為人係好大嘅變化，咁所以我哋係會觀察，然後去睇咯。咁再另一個位咧，就係話啊，咁其實譬如去行山或者你上山落海嘅時候，咁係咪即係我哋去大人做噶嘛？咁我哋就得唔得咧？咁就係譬如一方面，我哋要跟師傅去即係去觀察啊，或者去做呢啲唔同活動之類嘅。咁我哋都要去攞一啲牌嘅，譬如行山嘅一啲叫做行山領隊啊。譬如獨木舟嗰啲咧，我哋要去攞一啲獨木舟牌啊咁啊，咁 make sure 咧，我哋自己係嗰個能力係可以即係除咗係handle 到 嗰個能力之餘，譬如 in case 有啲咩事喺急救啊或者 rescue 嗰度咧，我哋都要去處理到，咁先至可以真係俾你去 take over 成個活動咁樣咯。 嗯，咁係咪真係全部自己嘅路線都要行過一次先至叫做可以做到嗰一個 team 嘅 trainer 㗎？ 其實真係噶， 嗯， 我哋每一次活動嘅時候，即之前啦，譬如我哋行啲路線，我哋譬如啊、哦，我哋最近嚟緊深啊，我哋會去行石間咁樣， 嗯， 咁其實石間我哋基本上已經行過好多次噶啦，嗰一條咁樣，咁但係 before 我哋去之前，譬如嗰幾日我哋至少都要去一次睇一睇啊，最近譬如條間有冇啲咩特別嘅環境唔同咗啊咁樣 ，make sure 個安全啊，同埋譬如我哋可能有時會 set 一啲繩噶嘛，一啲安全嘅繩啊。可能你知大自然好多變化噶嘛，有機會嗰啲位置啊唔同咗咁樣嘅，咁所以呢啲位咧，我哋就一定去試咁樣咯，去 check 咗 ensure 嗰個安全性咁樣，甚至爬艇嗰啲都係噶，我哋 keep 住係要知道曬呢啲嘢咁樣咯。咁所以譬如我哋有分叫 hard skill 啊或者 soft skill，hard skill 咧就係講緊一啲頭先講話嗰啲牌照啦，咁即係 safety 嘅嘢啦，咁同埋即係啲路線嗰啲一定係緊咗，係冇得變嘅，一定要有㗎啦。咁 soft skill 咧就係真係你做完活動之後咧，你因為活動嘅過程，你會同啲即係參加者會去 observe 佢哋，或者係會去即係挑戰佢哋去做一啲活動嘅時候，帶動佢哋，然後去到最尾嘅時候咧，有一個叫 debriefing 嘅位嘅，即係一啲類似小組嘅討論。咁 debriefing 嗰個位咧，我哋又要學點樣去即係問一啲問題啊，或者係要去引發到參加者一啲思考咁樣嘅。咁所以呢啲就叫 soft。咁又可以咁样去分咁样咯，所以我哋呢一行都几得意嘅，又唔使话一定要即系咩学历好高啊，或者系要去买一个 average 先至得咁样，而系话你一路嚟到嘅时候咧，一路去睇下你自己嗰、那个，我哋好重视譬如个人品啊，或者你个你对人嗰种个 passion， 你系咪好希望系令到人哋有一个好正嘅變化咁樣，咁 ending 就係你想呢個 passion 之後，跟住我哋就慢慢去去攞多啲 hard skill， 或者係慢慢去 train 嗰啲 soft skill， 咁到逐啲去你越嚟越上手啦咁樣，咁跟住就可以獨當一面咁樣咯。 嗯，都需要一個過程啊，即係任何嘅行業都係啦，都需要慢慢努力，然之後咧就係從住嗰啲嘅方向同埋目標進發，咁先至可以咧成為一個 trainer。咁你哋多咗個角色咧，就係除咗你賦予預咗自己呢个能力之外咧，亦都系靠住自身嘅一啲经验同埋策划啦，去到俾其他人希望可以认识佢哋自己，发掘到自己嘅优点或者系改善嘅地方咯。 系啊，冇错冇错，好多时嗰啲活动都系死嘅，咁但系即系到最尾嗰啲参加者佢能够点样有一啲思考，有啲 inspiration 俾佢咧，就系好多时好靠个 trainer 可能问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过程里边观察到一啲嘢，咁跟住去反问。翻嗰嗰啲啲參加者，咁啲參加者諗啊，又好似係咁樣，或者啊，我有另一啲諗法喎。咁呢啲位咧，就係經過佢思考之後咧，佢就真係終身受用咁啊。咁呢啲亦都係咁 value 之處咁樣嘅。 好啊，嗱，今朝早問咗阿 Condy 咁多嘢咧，又令到我哋更加熟悉 team building 咧係一回點樣嘅事啦。咁下次再同你傾過啦，唔該曬 Condy， 冇客氣。 唔该晒 Barbie， 又唔该晒 Condy。之前咧听 Condy 嘅访问咧，都听好多就系有关于team building， 例如佢用咗一啲实质嘅方法嘅，可以一齐成班同事去行山嘅。咁啊，原本一班嘅即系后生仔啦，咁啊佢哋经过呢个team building 嘅一个行山嘅过程之后咧，又好陌生嘅，或者仲有少少怕丑嘅，咁啊哦真系。friend 曬咁啊，行完一次山之後，或者做完啲活動之後咧 ，friend 咗，咁啊令到佢哋喺工作上邊咧就更加可以合拍到啦，啊咁啊工作又更加咧就可以做得快手啊，同埋咧可以令到大家咧更加磨合得快，咁呢啲咧都係team building 嘅功勞嚟嘅，咁啊有陣時老闆都要諗下啊點樣令到員工可以磨合得好啲咧，就係員工互相嘅關係有一種好嘅良好嘅發展啦，friend 底嘅，咁啊梗係互相包抄啦，工作上邊咁啊亦。 都可以好多嘢就做得更加快手啦。咁大家可以諗多啲呢一方面嘅嘢，咁令到自己啊嗰一隊 team 嘅工作咧個流程可以更加順暢。好啦，時間咧就已經嚟到早上嘅6:58啦。咁出邊嘅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不過咧都有幾陣嘅驟雨嘅。啊，早上要留意嘅咧就係局部地區有雷暴啊。咁今日都唔算係特別熱嘅啫，最高嘅氣温啊31度啦。咁啊，而家29度氣温，咁啊相對濕度82%。轉頭咧會分途廣播嘅咯。咁啊，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分途廣播之後，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咁啊，白元老同埋巴別林慧轉頭咧就喺晨光第一線，即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嗰度咧就再同你哋見面。我哋先聽聽7:00嘅新聞簡報。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整个工程项目。例如在法国，简单钻个地窿就搞到整个小镇都出晒事。 是啊，搞到新的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是阿波罗13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时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文件啊？ 6月23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5嘅时间。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啲社击练习通告先同大家望一望。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个咧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噶。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揾埋啲拍档出嚟先。早晨啊，巴比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今日朝头早交通应该都几好啊，系嘛？出边冇事冇干。 晨早流流有宗交通意外都唔系咁好啊。提一提大家啦，喺3号干线嘅去尖沙咀方向啦，咁有条支路咧转上呈祥道啦，啱啱喺个支路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3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高速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嗰、那個位咧就車多少少嘅，就係啱啱轉落去呈祥道支路嗰個位啦。咁另外咧，琴日都聽得成日噶啦，大嶼山嘅嶼南道咧，咪由於有山泥傾瀉嘅。 係啊。 咁琴日咧就係來回全封啦。咁而家咧就近住大嶼山南分區總部嗰度咧，就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啊，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噶。咁另外咧就由於有路陷啦，觀塘嘅麗業街去牛頭角港鐵站方向，通往觀塘道去平石村方向嘅支路咧，都係封咗慢線嘅。咁而隧道方面咧，公主道過海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 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 朝头早似乎都系交通啊麻麻地， 因为晨咁早有交通意外啊嘛。 系咯系咯，嗱咁啊今日星期二啦，系咪先？咁啊寻日咧就由于有啲嘅叫做暴雨警告咧，咁啊令到大家喺翻工翻学嘅时候咧，就出奇地就因为学生唔使翻学嘛，咁啊变咗都其实算系顺畅嘅。 系啊，琴日咧我哋睇个路面咧，真系好似打爆风球咁啊，路面冇乜车， 冇乜人， 冇 错。 所以其实今日咧，屯马线啊正式咧就尝试承载住呢一个学生同埋咁多位打工仔啊，去到咧就系第一日嘅工作同埋上学天。 系啊，开始应该会繁忙噶啦。系啊，咁啊我哋会跟进住啦。咁啊都好嘅，多条铁路咁啊，啲人可以分散啲人流咯。 系啦，咁啊虽然咧都有传媒咧就实测过到底两条，因为其实两条路佢而家屯马线或者行翻红磡啊嗰边嗰条路咧，原先嗰条路咧，其实都可以去到同一个目的地嘅。 系 咁，亦都话到咧，其实个时间真系差唔多嘅。 系 咁啊，叫做俾大家多个选择。你想坐喺度唔喐嘅，咁你咪即系经翻宋皇台站嗰边坐翻呢一个屯马线咯。 梗系啦，做人梗系多个选择好啦，啱 唔啱？啱啊，多啲选择好啲啊。不过有阵时坐港铁咧，大家都留意住咧，即系有啲冲闸啊，又或者系即系见到啲门闩紧，你真系嘟嘟声，你真系停低你至正。 系啊，同埋咧咪黑雨嘅。跟住我哋咧，夜晚咧同我朋友傾偈咧，佢話見到好恐怖嘅場面啊！你知啦，港鐵咧咪閂門嘅就嚟，咁一閂門咧，有個人衝入去個閘度喎。哇！噗一声跣咗喺度，哇！跌咗喺度啊，趴咗喺度起唔到身啊！咁其实我成日觉得，喂，地铁分零两分钟一班嘅，系咪真系要咁赶？ 我当你慢嗰阵时都系三四分钟一班。 系啊，你繁忙时间分零两钟一班啫嘛。 系咯， 东铁而家就耐咗少少啦，六至七分钟一班。 系啦，咁啊某啲系啦，你讲下 某啲时段 啦。咁但系你如果港铁啊、旺角啊、太子嗰啲咁繁忙嘅地段，哇！你咁繁忙八分零钟啫嘛，我觉得都系忍一忍咯。因为天雨路滑咧，好危险嘅，喺啲港铁度咧。 系啊，即系当大家谂一谂咧，要走去跑嘅时候咧，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为咗谂住悭嗰几秒钟，或者我当你。翻分零两 分 钟，系啦，搞到自己跌咗喺度，跟住咧，哇，又要去睇医生啊，跟住又要可能几个月先好得翻啦。你觉得值唔值啊？即系你咁谂嘅时候，你就 绝对唔值， 真系唔想跑。 系咯，小白你知啦，你曾经扭亲过噶嘛，系嘛， 断埋添嘛。 系咯，你话几惨啊？ 唔系 唔系讲 其他，其他意外嚟噶。 总之就系意外咯，咁会有机会发生噶嘛？如果你喺啲咩地方冲闸， 系啊，慢慢啊， 所以真系咧，天雨路滑咧，唔知揸车朋友小心驾驶，行人都要小心行路。 啱啊， 系咪？咁啱啱收到咧，我同事 Toby 咧俾咗宗交通意外，我真系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啊，咁啊开始车多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噶。咁希望两宗交通意外咧就等快啲清理好咯。 嗯，系、哦，见到地图上面显示都红色噶咯，嗰度。 嗯，系叻仔啊，你识得睇啊。 咁大家吓睇下有冇办法兜一兜，或者即系计一计时间，边条路最啱你啦吓。 好， 唔该晒 Didi 嘅，唔该晒。咁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咯，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 系咁啊，出边天气今日好过寻日好多啦。 系啊，好多，依家都仲有啲蓝天白云可以睇得到。咁啊，亦都有一种天朗气清嘅感觉啦。嗱，此刻嚟讲嘅，因为夏天香港都惯咗有骤雨啦，阳光都系有，咁睇嚟咧都系比较舒服嘅一日。所以睇到咧，广播道咧，大家都叫做有做運動啊，有放狗啊，即係正常嘅活動、正常嘅運動咧都有做翻啊。咁啊，有好多學生哥亦都等車啦。咁今日應該都係冇乜阻滯嘅一日啦啩。咁話説，琴日好多打工仔都係出咗門口咁樣，又彈出又彈入咁樣，或者即係出咗門口直情橫店都出咗去中環啊，或者灣仔翻工啊，咁啊直情喺公司啦。咁但係琴日有一個打工仔嘅苦況㗎，咁。话说有啲朋友仔都系做金融业界啦，咁有啲金融行业咧就八点几九点已经要喺公司嗰度噶啦嘛，咁佢咧就谂住，唉、黑雨都唔紧要啊，谂住叫下外卖啦，点不知咧完全冇外卖员送啦，咁都明嘅，因为咁大雨，咁佢就变咗喺公司咧，好似即系机紧咁样啊，就要 又冇嘢食，又得一个人。 又要系啦，讲得好冇错啦，即系得一两个同事，大家咧就有一种孤苦无依嘅感觉，又要食平时咧朝头早最惨系咩咧？嗱，平时食零食咧 OK 嘅，朝头早为咗 即系肚饿，意识零食， 要用零食充饥啊！系啊， 即系朝头早要开两包，冇计啊，柜桶得两包薯片咋，或者得两即系两包虾条咋，咁你谂下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几惨嘅咁啊！ 柜桶啊，应该挤燕麦啦，咁样 系啊。 柜桶应该挤钱嘅，其实 你最啱。 唔知挤咩好啊吓？咁可能有啲公司都会有啲即食碗面啊。咁但系佢公司又咁啱冇啦。同埋讲真，有阵时朝头早食食即食碗面，个感觉都好似唔系好健康。同埋已经好惨啦，黑雨啊，自己供咗翻公司，进退失据，仲要咧食呢个即食面或者即食碗面咁样。咁唔緊要啦，咁今日呢天朗氣清啊，咁食個靚早餐準備呢翻工翻學啦，咁詳細天氣交返俾兩位拍檔好嗎？ 好，唔該曬阿 O， 咁出面嘅天氣方面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啊，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咁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啦，吹和緩嘅西南風，咁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咁週末期間日間酷熱嘅噃，咁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咁低水平嚟嘅，咁空氣都算幾好啊。嚟到早上7:13嘅时间，咁啊喺星期二嘅朝早啊，咁我哋晨光大学嘅周华山博士噃，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今朝早咧，其实我嗰个来源咧，个案来源嗰个灵感咧，就系、是、嚟自睇啊周博士嘅自在社嘅社交网站啊，因为见到你成日咧都会摆一啲片上去噶嘛，咁啊见到咧其中一条片咧讲一啲窒息嘅爱咧，就令到我谂起啊，其实我身边都有呢啲例子，可以咧同阿周华山博士倾下。有啲屋企人咧，即系就算自己个小朋友，即系爸爸妈妈个小朋友已经长大成人啦，但系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好放手俾佢哋自己去选择啊，或者唔系好放心咧，佢哋自己一个人生活啊。咁好多时候咧就会再子女嘅角度，好似做多咗咁，突然之间阿妈又会出现喺你屋企啦，有你屋企锁匙。咁啊好多时候咧又会不停打住电话俾你啊，问候住你啊咁样。即系有时候咧。仔女就会觉得哇好似好窒息喎呢一种爱，咁但係爸爸妈妈冇错㗎嘛，对你嘅爱即係因为出于想你好啊，即係成日呢三个字为你好呢，就为你做好多嘢啦。咁但係中间点样去攞一个平衡，同埋点样去沟通，令到两者都可以舒服啲呢？周博士。 係啊 ,Kitty, 呢个真係好重要嘅人生关系嘅课题。我哋每个人都渴望爱，因为是一种好无条件的接纳啦、尊重啦、亲密感啦，是每个人都会向往的。咁同时当我哋成长有太多伤口、创伤，或者我哋心态唔健康嘅时候呢，我哋冇办法去爱，爱只会去索取、去操控，咁结局大家都会受伤害嘅。真正嘅爱呢係让人得自由嘅。英文所谓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而同时我哋爱得咁辛苦，我哋好想去爱，好想无条件嘅爱，但系因为我内心太缺乏爱啊，太渴求爱，去讨好爱，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嗰个爱变成系一种潜意识嘅索取啊，所以施恩而求报。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刚才 Kitty 你讲嗰四个字啦，就系、是、我为你好，或者我嚟帮你啊。我鼓励大家依一世唔好再讲呢四个字。嗱好，嗱点解咁咧？好伟大嘅人类咁先幸福。 我为你好啫喎。 系咯，我真系为你好喎、啊。我做所有嘢都系为咗你嘅咋。嗱，因为太伟大。小心当我哋一讲呢四个字咧，我哋自己潜识去咗个道德高地啊！我哋信咗自己嘅感觉啊，活在幻觉中，假装不知道啊！即系我哋自己站咗一个即系上帝嘅视角啊，以为自己完美无瑕吓。即系小心我将我自己个爱变成一个包装，去掩饰同埋逃避我内在一个需求。其实我好需要被需要，于是我就喺你身上创造需要。于是我就话你冇咗我唔得㗎。 阿爸所有嘢都系为你好噶，阿仔即系嗰类嘢啦吓。于是又觉得你好唔掂噶，你一定要点啊？但系嗰个纯粹系我需要去操控你，或者我需要透过你需要我去肯定翻我作为阿妈或者作为阿爸嘅价值。 嗯， 咁、 嗯、 所以其实我。一方面是真的为你牺牲所有的，其实我最怕是什么？那个牺牲的付出呢，背后出发点有爱的行为，但背后可能是很多恐惧，我怕失去你、 嗯、 我怕你、啊、Kitty 你嫁人或者仔你结婚你去外国你不理我了、嗯、那我怎么办？变成我们投射了很多我们的恐惧在对方身上。 这个都不单只是在家人，想想想其实在情侣关系 都有这些的、哦、 是不是、啊、你说得很好啊 Kitty。我睇法係所有情侶關係一啲扭曲嘅愛呢，都係因為情侶雙方都喺成長嘅過程中經歷緊好多唔即係好扭曲嘅愛或者窒息嘅愛，呢個佢唯一懂得愛嘅方式就係、是、犧牲，然後犧牲呢其實背後想搲你嘅認同或者 provoke 你嘅 guilt， 即係令你內疚啊！ 係係， 我都提講，我琴晚成晚冇瞓，為咗煮嗰煲粥俾你食， 等你翻嚟啊，冇瞓， 係啊，等你瞓。你我 call 你18次你都冇喎，但系唔紧要，我等咗你成晚都唔紧要，即系令到你好内疚。 系，但系好多一啲嗌交就系咁出现噶啦嘛。另外嗰、那个我都冇叫你等，咁一句咧，跟住嗰个就会好玻璃心， 啊、 觉得系啊，哇，我嘅牺牲冇用。 系啦，我几次又叫你咁做啊？ 系啊。 咁呢啲我你拍一次拖就明晒嘅呢啲嘢。嗱，所以我哋好重要咧，就系、是、首先我哋要处理自己。特别喺情侣关系咧，我哋太容易将我哋嘅需要投射喺对方身上。我爱你，所以你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吓，即系我太容易用爱去合理化咗一啲可能好暴力，或者一啲好索取，或者一啲好操控嘅心态吓。咁、啊、我谂个出路就系，首先我哋要真系为自己生命嘅需要负责任，而唔系将我需要变成期望。将我期望加诸喺你身上，因为你系我老公，你系我老婆，所以你就要点点点点点。正如喺呢个时代，我哋都好抗拒阿爸阿妈，我系你老豆，你要听；我系你阿妈，你收声。我哋都会好反感，即系见到一啲咁强权、咁操控嘅说话。咁同时，但系好难怪嘅，因为我哋一代一代就系咁啊。呢个系佢唯一识得爱嘅方法，吓佢唯一能够成长嘅方式吓。咁所以。我想我首先不是去说对方操控我们啦，我首先要处理我自己会不会我自己那种即是缺爱求爱，或者我自己都很不成熟很不健康、 嗯。 因为当我自己伤痕累累，我只会吸引一些很不健康的受害者加害者或者拯救者来到我身边，那么大家就会很辛苦。嗯、除了去看自己呢，坦诚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在伴侣亲子的关系里面，谨记的原则就是非批判、 嗯、 用一种非，即不是说你啊，我为你付出，但是你啊，咁啊，即系咁啊，即系撩交打啫，用一种非批判，就系只系讲我嘅感受， 嗯、 而唔系讲你。譬如话啊，老公啊，其实我见到你咁样咁咧，我心里边有一份唔舒服，或者我有一种压力嘅，就唔好话你逼我。嗯，因为对方可能没有逼我的意图的嘛，但我真的有一种被逼的感受的嘛。嗯、对方是不自觉的嘛，正如我们自己都不自觉的，对于我们一些索取的行为我都以为是爱的，我都以为是为 他好的，是吗？我们每个人都容易自己呃了自己的。所以能够用一个在一个舒服的环境安静的环境，大家都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哎老公可不可以有几分钟时间我们聊聊天啊，这样。然后慢慢慢慢以事论事讲出自己的感受，然后大家要去建立翻一个健康界线，建立翻一个双方都觉得舒服同埋尊重嘅沟通模式，以至我哋能够离开成长嘅一啲嘅伤痛，或者离开成长嘅一啲可能唔系好健康、唔系好理想嘅沟通模式。咁呢个唔容易嘅，同埋绝对有出路嘅。 系、 我哋一齐努力。 呢、这个都多谢周华山博士嘅鼓励啦，即系话俾我哋听系有得改变嘅。最紧要其实系即系两者都能够即系打开心扉咁样去到沟通，肯花精神时间去到倾，甚至系头先所讲建立一个你哋都觉得舒服嘅相处模式同埋沟通模式。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倾过，唔该晒你。 耳机早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这首歌曲他们是 Mira 的 Boss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猿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浩东京奥运知多一点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盖埋张被已经在想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是啦，晨光第一线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咧，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嘅。早晨啊，早晨 ，Bobby。 早晨啊。 喂，琴日咧黑雨咧，天气真系好差吓，咁啊。放闪、啊，唔系啲明星或者啲情侣放闪啊，系讲个天空放闪。半日咧6253次嘅闪电、啊，咁、其实都好夸张啊！嗱，有闪电又有行雷啦，咁琴日大家一定会感受得到啊！咁问下两位拍档啦，闪电惊唔惊？行雷惊唔惊啊？ 惊。 细个嘅时候就惊咯，大个就觉得冇乜嘢咯。 越大越惊， 我都系噶、哦，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行山嘅时候喺。上到上馬鞍山啦、啊，咁、我都有分享過以前，唔知係馬鞍山嗰啲礦特別犀利定係點，定係聚咗好多雨雲啦、啊。咁上到上去嘅時候又冇得走啦，因為山上邊啊嘛，係咪？咁啊行夜山，哇！突然之間咧，真係哇！啲閃電同啲雷咧好犀利，咁你就一路行嘅時候，成個人咧啲你會 feel 到啲皮膚同啲頭髮。好似玩静电嗰阵时， 哎呀， 真系啊！如果系咁咧， 好惊好似， 真系有一种危机感， 好惊啦！跟住咪所有即系叫同啲大即系队友都谂住走啦，大家都咁就将， 但要走一次先啦， 走一次， 系 啦，走喺个山顶嗰度，咁啊将所有叫做有机会导电啊或者电话全部熄晒佢啊，收埋喺个背囊入边啊， 你即系少少身行， 系啊，有几下你真系睇到啲闪电咧，其实喺我哋可能。好近嘅地方嗰度落咗落嚟，咁又大声，哇！闪得又好残眼咁样， 系啊！ 哇！嗰次真系执翻身材， 因为拍紧呢个电影《雷神奇侠》咁 样。你嗰个真系好近距离， 已经睇咗天气报告噶啦。咁但系突然时啲雨水，哇！突然一话嚟啊嚟，咁你真系走都走唔切。 有阵时计划啊。总不够变化得快， 经一事长一智。咁啊，而家就行山嘅时候，除咗都会即系留意咗个天气报告先，好似之前咁留意啦。咁仲会一样嘢咧，就系当天文台一出呢、這、一个譬如闪电嘅警告嘅时候咧、又会开翻天文台个 app，即系 check 一 check 佢嗰个闪电嘅位置，睇下风向啊，咁佢会喺边一度降落啊，同自己嘅距离，跟住睇下谂办法走定系可以 ignore 佢咁样咯。 系讲得非常之啱啊，小白。系啊，咁你关于行山嘅资讯，你已经完整咁样俾。倒出嚟啦，咁但系头先我又想再延伸多一条问题，就系、是、作为咧父母嘅两位拍档啊，你点教啲细路仔闪电唔惊噶，行雷唔惊噶？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就两样都惊嘅。跟住我记得咧，我阿爸阿妈咧就话：，你攞张被冚住个头咧就唔惊噶啦，咁样。即系唯一系呢一个方法，但系外国有外国嘅方法，即系可能一行雷，跟住就祷告咁样，即系话啊，即系希望咧，我想达成一个点嘅愿望。跟住其实你嘅心神未开始分散咗去，我想考试100分，跟住我好快个雷同埋闪电就会过咗去噶啦。 有几好啊？呢个方法 系啊，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方法去叫 discheck 啦，即系分散咗小朋友嘅注意力。如果唔系，有阵时真系香港夏天咧。 成晚都枕住係咁行雷啊！唔好話細路仔瞓唔到啊，連個大人都瞓唔到。你哋有冇試過呢啲情況？而你哋又點樣去教導小朋友咧？ 我喺嗰个夜晚咧，即系半夜三更，如果真系瞓唔到觉咧，而佢系被吓醒嘅话咧，我谂我主力都唔会教佢噶啦，我都系会叫佢快啲瞓。咁但系事后我都会解释翻嘅，同埋咧，其实有一个好嘅地方就系先闪电再行雷噶嘛。咁如果你主要惊个雷声嘅话咧，咁你都还好啲，即系因为咧你闪电越劲咧，你通常个雷声就越劲噶嘛。咁你就可以起码望到，哇，闪到个窗帘都光晒，咁样 预测得到。 系啦，咁你就已经有心理准备啦，即系譬如可能揽实个小朋友啊，我自己会嘅，即系拍下佢，男仔惊，妈咪喺度嘅，呢个系自然嘅现象嚟嘅啫。嗱，我哋睇下呢个闪电好弱啫，哦个雷声都好细声啫，诶个闪电好劲，嗱我哋而家开始压耳仔啦咁。 哦，其实都一个几好嘅教导喎， 咁样 呢一个 系啊，我个仔就 系男仔会唔会好啲啊？唔使惊啊，嗱你睇多少少 Marvel 电影，你见到个雷神科咁样， 佢即刻冲出去睇下边度， 咁你又唔好掂到佢，你睇下啫。咁样会唔会咁样教咧？ 男仔佢真系天生唔惊行雷闪电， 好大胆喎！ 系啊，咁 即系大细都唔惊啊！细未知之， 大细都应该唔惊，细嗰都应该唔惊嘅。咁但系佢，我就会教佢咯，即系闪电，你听到行雷中间你可以数下几多秒，咁你就大概估到嗰个闪电嘅位置，喺自己几多米以外，咁样你可以知道自己安唔安全啊？咁佢就。我哋真係從一個自然同天文嘅大自然嘅方向咧，去到做一個切入點，去到教導佢閃電同行雷嘅關係咯。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嚇， 兩位嘅教法都幾好。 係啦，小朋友最緊要咩？就千祈唔好驚，啲自然現象嚟嘅就唔需要害怕。 今日係6月29日，星期二，農曆5月20，適宜求醫治病。 冇病都睇下医生先， 冇病就唔好睇医生啦。今日忌嫁娶入宅， 仲谂住一日做晒两样嘢添， 分开慢慢做都得噶嘛。今日都系世界工业设计日， 我会多啲留意相关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话屯马线架空电缆故障已经修复，今早屯马线列车服务正常。港铁何文田站附近架空电缆设备寻晚11:00发生故障，影响屯马线列车服务，工程人员在收车之后抢修。政府宣布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禁止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1 组指明地区，阻止相关人士经转机到港。当局说本港持续发现有从英国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个案数字已经触及相关准则，因此政府将就英国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并将英国列为 A1 组指明地区。有升学中心的负责人说，接获不少留学生家长查询，担心子女未能赶及7月1日前回港，因为航班和检疫酒店都未必有空位。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英国近期每日都有过万宗确诊个案，大部分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由于暑假关系，从英国回港的人士增加，现时做法可以减低变种病毒传入的风险。英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反弹，不过新任卫生大臣贾惠德说，最后阶段的大部分防疫措施预计将会在下个月19日如期撤销， 贾惠德在国会下议院表示，虽然确诊个案持续上升，但死亡人数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到下个月19号，三分之二成年人将会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因此暂时没有理由要第二度押后放宽日期。首相约翰逊较早时向传媒表示，全部科学顾问都认为下个月19号很大机会是防疫措施的终点站，将可以尽量恢复疫情之前的生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梵蒂冈，与教宗以及多位教廷高层会晤，双方讨论到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布林肯在会面时重申美国会致力与梵蒂冈紧密合作，应付全球挑战，共同努力促进宗教自由，对抗人口贩运，亦讨论到扩大新冠病毒疫苗分配，并强调应付叙利亚、黎巴嫩和白俄罗斯挑战的重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十八乡交汇处。重复多次，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咁较早前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落翻去呈祥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落去呈祥道一段咧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车龙排到去马窝，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挤塞，排到大发街，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马窝。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五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宝达村嗰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车多，去到和斜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边句真？边句假啊你？ 走了吧。冰封中起舞，宁静中观星山雨露。 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愤怒。 纯白系形容紧疯人院嘅房。Jason 跟住嘅歌曲咧，正正系表达徘徊于真实同幻想之间。难度在于佢唔用浮夸嘅方法去演绎，但又要分到唔同句子段落中真与虚之间嘅感觉。 青山中宣布没人敢爱上面前路。 作曲吴林峰，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吴林峰，监制 Ariel Lai 吴林峰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心已信 陈柏宇纯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7:38，室外气温而家29度、嗯，相对湿度81%。 冇啦。 冇 啦，今日嗰啲咩雷暴警告啊， 冇咗啦， 黑雨啊嗰啲咁样。 头先沿路翻嚟嘅时候都 OK 嘅，我哋呢一带就冇乜落雨咯、嗯。不过佢都有话嘅，早上局部地区都有雷暴嘅。今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啊。 哇、 嗯，如果仲系湿湿地，跟住有出太阳咁样蒸焗法咧，都真系几辛苦啊。 蒸焗法， 蒸焗啊， 好似蒸焗炉啊， 好焗 法嗰啲咁样。不过咧，即系奉劝大家，成日阿白鱼兔讲嗰句啊，如果你想快啲去嗰個地方咧，真係要揸慢少少架車。咁我今日翻嚟嘅時候又係見到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呢個三號幹線，咁佢係一個路口轉落去龍翔道嗰度啦。咁、 okay. 我見到即係佢一路塞緊車啦，所以我咪同阿崔傑同咁話塞車又塞車咁啊。做咩事呢？好啦，塞咗一段時間，終於塞到去嗰個路口嗰度。咁啊，遠處已經見到有救護車啦，咁、有啲拖車喺度啦。咁見個交通意外應該發生咗少少時間噶啦。咁、就見到。我嗰边就一条路落去噶嘛，见到有架 van 仔对头掉翻转头， 哎、 即系望翻住我， 好、明显线渣， 唔系好明显佢已经系 线咗， 线 咗 一 下打转啦， 系打咗八甲转，唔知佢转咗几多下啦，车头烂晒， 哎哟， 咁啊当然啦，我就系见到呢一个景象，啲人已经做紧善后啦，咁啊希望个司机朋友冇事啦， 平安冇事啦， 希望佢平安冇事啦，咁但系就系天雨路滑。昨天落了成日雨呢、其實你不要以為今天的地下很乾， 不會啦， 可能還有少少濕濕粒粒，不知道、你比大少少油呢可能就跣 了， 所以大家都是多多忍耐，尤其是這幾天的天氣好像說接下來都會還有雨落、大家可能在路邊駕駛的時候多多忍讓，多多小心， 驟晴驟雨啦，尤其是再加上即是7月1號呢就假期嘛、可能有些假期車手又出動，假期車手出動就更加要留意路面的情況啦，因為剛才鐘哥說的事件都好像說是 van 仔，即是搵食車來的，應該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都我就看到都爛了，我都看不到究竟他有什麼在 這裡、所以即無論是業餘車手 定還是專業 車司機專業車手，大家都要即係好好咁樣去喺駕駛、有個好嘅駕駛態度，第二就係小心駕駛啦。 係，盡量做好自己啦。 係啦、 不過呢個意外，意外就意料之外嘛。除咗喺即係路面上面好多情況自己控制唔到之外咧，有冇試過喺煮食方面都出過小意外咧？你哋 哦，咁、以前我成日廚房嘅，你有冇見過咁樣？ 唔係啊，睇你啊，食神咁樣，我啊知你 唔少嘢啦。除了个十爷菜， 十爷菜，十爷菜， 三种一汤。 你啊，上次同你拍过崔神厨房，你喺度整嗰个流心芝士西多士系嘛？ 系西 啊， 佢有几美嘅， 都知道你有啲要求啊。 佢有几美嘅送菜， 见得下人嘅。 咁嗰阵时成日入厨房，发生过啲咩事咧？ 抢火， 抢火啊！ 因为系咪想抛，即系想劲啲？ 唔系，系咪赚酒嗰啲啊？ 系啊， 冷静， 千祈唔好学，千祈唔好学。 但系你揾唔揾到个窍门喺边咧？到最后，即系咁，你冇理由赚完一次抢咗火之后，下次就以后唔赚噶嘛？ 就系以后唔赚， 个窍门就系以后唔赚啦。 有啲内地嗰啲咧，表演元素高啊嘛，啲厨师即系所有嘢跑镬跑到九楼咁高啊，跟住譬如佢哋要可能含住啲花雕，跟住喷落去，其实都 你仲够唔够胆食咧？ 系咯，其实依家今次咁啊，真系唔得啦。 做戏嘅啫， 烧 一 烧佢消毒啊嘛， 系 拍完之后烧啊嘛， 同埋嗰啲度数好高噶，500几度啊嘛， 杀咗口腔嘅菌， 系啊，再杀埋啲 咩菌都死 啊，系啊，咁啊，即系表演度好高咁样，但系奉劝大家家庭观众， 冇 事 冇 事冇 事 冇事啊。 喂，但系其实咧，如果喺屋企嚟讲，即系除咗你话埋嗰个炉头系容易，即系可能唔小心会俾啲油弹到之外咧，微波炉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叫做工具嚟嘅。想当年咧，我都记得几年前咧喺呢条楼上三楼咧， 整坏佢。 唔系我，但我目击系啦。嗱，因为咧好多人喺公司咧都会用微波炉叮饭食啦，咁啊仲会排队啦。咁之前都有讲过，即系点样可以叮饭嘅时候咧，有翻少少礼仪系啦，即系你唔好放低咗个饭盒，然之后走咗去，咁啊顶住条龙啦。咁我嗰次目击嘅咧就系咁啱啊，中秋时分有同事叮月饼，咁最后咧。是窿咗，我谂佢应该系行开咗，咁跟住成个系窿咗，窿咗之后后屘系有消防员嚟到呢度嘅， 因为有烟啊嘛，系嘛？ 因为我哋个烟雾探测器咧系直接联 系 咗个消防局 噶。我唔知啊，但系嗰次嘅窿咧系我上到去嘅时候已经系全层都系一阵窿，咪有已经系有烟嘅啦。咁我相信应该其实本身个月饼咧就唔系好抢火嘅，只不过可能佢真系叮得太耐，佢系直头系黑咗，即系一嚿炭咁样变咗，咁就好危险啦。即系你再叮就有可能会着火啦。咁其实原来有啲嘢真系唔摆得入微波炉嘅。 喂，你讲咗呢个咧，我都记得嗰阵时做深夜节目啊，钟哥都喺度啊。咁咧有啲同事咧叮杯面啊，咁大家咧嗰个杯面咧嗰个石子可能冇搣开晒， 咁啊越着火。 佢會著火噶嘛？ 係啊係啊！ 咁有陣時又唔怪得嗰個同事嘅，因為搣嗰個石子，我自己都係好恥道者啦，好難搣得好好噶。 因為嗰個就係你，所以你話唔係咁怪嗰個同事啊？ 真係唔係我唔講出嚟啦，傻豬豬咩？ 所以你已經淡化咗話有同事噶啦。 跟住咧喺 我識得有個朋友咧， 不過你就唔好怪佢。 真 係 唔 係 我真係唔係真係唔係村口嗰只狗都唔係我唔係都唔係。總之個杯面咧，即係令到成個二樓。楼啊，即系喺厕所门口、男厕门口咧，嗰度咪有个 pantry 仔嘅，好大阵嗰啲烧嘢嗰啲味啊！咁我落去小解嘅时候就问到：，哇，做咩事啊？系咪火烛啊？火烛唔使做节目耶咁样。车东辰咧咁谂啊，靓仔讲紧十几廿年前。 所以呢度嘅设计咧，同屋企系一样嘅，即系厕所隔篱就 系 厨房， 就 系厨房隔篱可以去小解嘅，即系同屋企一样噶嘛，屋企都系咁样嘅，几 family 系啊，好彩咋 ？We are family 啊嘛， 好彩咋？你窿咗杯面即刻倒去厕所，大佬，如果救唔到啊， 就 系 遇你咁样啫嘛， 系啊，就系咁样啊。 喂，嗱，除咗 嗰个同事最后冇喺度做咯， 因为个杯面 唔关杯面事嘅。 我唔知啊。 喂，除咗呢个杯面嗰块石子要小心咧，我相信大家有听过鸡蛋啦，即系鸡蛋你唔可以完只摆入去，即系叮熟佢啦。 系。 本身其实鸡蛋都快熟噶啦，你何必咧又系咪先？我都觉得你煎一煎佢，即系一分钟咁样熟啦，因为佢有个薄膜。咁同樣原來有個薄膜嘅嘢咧，都係唔好擺入去，因為佢係會令到佢裡面嘅熱力即係膨脹咁樣樣嘅。所以咧，今日我又係特登為咗鐘哥而設，你最中意嘅明太子咧，都係唔好圓條咁樣擺入去呢個微波爐。 明太子凍食噶嘛， 唔係你要擺落去，擺喺焗爐裏邊係咁樣烘一烘，你知佢冇焗熟佢，係咁樣烘一烘，你俾佢少少菜就 OK 噶啦。 係啦，焗爐嘅還焗爐，係微波爐又係另一樣嘢。微波爐你就唔可以即係圓條擺入去。因为佢个薄膜包住咧，咁因为嗰个电磁波而发热膨胀咧，就好容易成嚿嘢咧就爆炸啦。 我屋企冇 胀爆啊，唔得噶， 卖咗啦个微波炉。 我都冇啊，我哋三个都冇微波炉。 我戒咗，我戒咗微波炉，系啊，戒咗。 都讲咗廿年啦，嚿嘢都唔健康，系咪先？但系你继续用，咁系咪要讲到第100年嘅时候，你先话？诶，神早讲咗唔健康啦，你仲用咁样？ 但系发 反而我會覺得是可能你擺入微波爐嗰啲嘢食唔係咁健康就真的，即係因為你買咗微波爐咧，你就好容易會買一啲好即食嘅嘢，等喺屋企個雪櫃嗰 啲咩點心啊嗰啲咁樣咧，擺落微波爐。 我反而覺得可能嗰啲未必係咁健康啦、嗯。不過頭先講到有薄膜包住嘅咧，除咗明太子啊、雞蛋咧，仲有一啲其實我哋都幾常食嘅嘢，你係忘記咗佢係薄膜喺度，例如咩魷魚。鱿鱼， 你点会无端端摆条鱿鱼入去个微波炉咧？小姐， 有薄膜咁啊，西柚咁样，你唔会攞个西柚摆落去噶嘛？系咪 啊？咩啊？鱿鱼点会唔会送嚟噶嘛？即系你谂住烤鱿鱼咁样， 哦，即系西芹鲜柚，跟住叮翻热佢嗰啲咁样， 系啦，或者你水土柚咁样，买咗只翻嚟切开佢，唔煮啦，咁样怼入微波炉叮熟佢啦，咁样，咁佢又会爆嘅。好啦，仲有咩肠仔？肠仔试过啦啩？嗱，不过肠仔咧，我touch细个都有试过嘅。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食宵夜咧，我哥就怼两条肠仔落去微波炉嗰叮，咁好彩嗰阵时冇事啦，可能即系你唔系叮好耐啦。咁不过呢个都有一啲潜藏嘅危险喺度嘅。咁另外想讲嘅咧就系，即系好多 OL 咧都会带啲番薯翻去公司嗰度食噶嘛。其实番唔系啊，成可能睇到阿 Sammy 话食嗰啲紫薯啊，系啊，嗰啲减肥咧， 即系可能轻松啲啊，啲淀粉 嘅，唔关之办公室咁臭啊。 但系呢啲糖分高、糖分高嘅嘢咧，都系好容易着火嘅。咁所以都系啦，即系微波炉同炉头一样，都系要睇实佢啊。 任何嘢加咗个微字咧，就要系好劲啊。 例如咧， 波啊波啦，微波好似劲啲咁样。 微波真系劲啲咩？ 唔系，譬如笑啊笑啦。微 笑啊！ 电影咪电影咯，微电影加咗个微字好似好劲咁。 情长败不这鬼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 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太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功能，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前求生才是有着 12分，听过有 DJ 嘅《星马力落之心》啊！早晨 ，Barbie， 早晨啊，崔杰同早晨啊，钟哥。喂，嗱，我问下你哋先，你哋有冇试过咧？曾经为咗想记低嗰一刻嘅一啲感情啊，或者嗰日发生嘅事而写过日记簿咧？ 日记又冇，冇啊， 一个有一个冇， 写首诗啊，即系唔会写个日记簿啊， 好有诗。咁嗰首诗写咗喺边咧？ 写个心度咧，当然 都好到啦。 咁可唔可以当你冇啊？ 通常都系四个字， 写在我的心里。系 你个首诗好有语气噶嘛？通常都 系四个字咁样讲完。 喂，我自己细个咧，真系有试过做过几样嘢去记录低嘅日记咧。我系有写过一排嘅，但我冇乜毅力，跟住就开始将佢变成周记啦。然之后再将变成 月记，然之后年记嗰啲咁样。 嗰本咁嘅所谓嘅日记簿，我写咗几版咁样啦。都系叫住少女嘅时候咧，就中意买啲好靓嘅啲簿翻嚟储咧，咁又觉得唔用好似好嘥，不如写下日记啦咁。但系跟住又发觉其实冇乜嘢好写噶，因为你日复日，你觉得今日都系写翻学咯，跟住冇乜特别嘢发生，跟住又放学啦。咁你写写下咧，千篇一律咧，你就开始冇咗个动力啦。咁于是乎咧，后来我就改写，唔系净系日记或者周记方式啦，就系、是、当我有特别事发生嘅时候咧，先至写。咁就未必系净系写喺本簿度嘅。例如咧，嗰阵时写咩咧？我试过写歌，咁我有个朋友就教我啦，佢话如果你想记录低自己嗰首歌系边年边月边日写，同埋系出自你自己嘅手笔咧，佢话原来有一个咧都几好嘅方法，咁佢就教咗我，佢话嗱，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去记录低嗰首歌嘅旋律先啦，即系写咗落一张纸度咁样啦，咁然后咧你就再将嗰一张纸入落个信封度寄翻俾自己。咁你就可以咧透过呢个邮寄嘅过程咧，就吸咗个邮戳啦。咁然后你又有当其时嘅嗰个邮票啦。咁你就储翻呢一封信喺自己度。嗱，如果佢冇寄失的话吓，咁咧就储翻呢封信喺度。咁到某年某月拆开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见到哦，嗰一年嗰个邮戳嘅嗰个月份咧，原来我写咗只咁样嘅歌，就记录咗自己嘅咁样嘅情感。 如果而家拍紧爱情片咧，一定系觉得好浪漫。 但系你见唔见到我同钟哥嘅样？ 而家 佢一讲完之后， 简直无聊。 咁你自己喺嗰张纸写翻个日期咪得咯，使乜搞咁多嘢？ 唔系啊，因为咧，即系嗱，创作呢样嘢又仲多咗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当如果有一日啦，有人话嗰首歌同你嗰首一模一样嘅，但系你有乜证据证明系你作嘅咧？咁你就可以攞呢一封信嗰个邮戳嚟做证据啦。 咁可能佢都會做相同嘅嘢噶嘛？ 哦，咁啊冇得講啦。咁、我嗰陣時聽完 咁兜個大圈， 唔係我以為，起碼嗰個都有一個 value added 喺度。我唔知點樣傳完之後係咪即係有啲咩啊？咁其實嗰首歌就係你寫嘅歌喎，即係完全係原封不動，只不過擺咗喺信封嗰度啫喎。 咪係咯， 你個朋友。几得意， 系啊，唔系带佢睇医生啦。简单嚟讲就， 可能啲艺术家系咁。我成日话你知我朋友系边个？ 咦？可能我识噶。 系啊，你应该识噶。 咁样，咁唔好睇医生住啊，同我食餐饭先 好。同辅导下佢先。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又有另外一啲方法。咁呢个咧就冇寄出去嘅，咁就系自己喺屋企咧就用啲录音带咧，即系细个都会系啦，录低佢。咁啊，即系懒有语气咁样。 你录低。佢咧，就算你录低个日期又好，咩都好啊，咁你都冇得做证据证明系嗰一日噶。 系啊系啊， 应该好似咩嗱，你录低咗之后，跟住咧就影张相，好似嗰啲俾人标心嗰啲咁样，攞住张报纸。 有個日期，我梗係啲人影嘅，即係大嗰啲咁樣嗱，呢啲咪證據咯，咁樣咯。 我又未去到咁極致，即係嗰陣時都係叫做玩下嘅啫，個模式咁樣啦。嗱，咁但係咧，我知道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咧，以前咧一係就係如果話到此一遊嗰啲咧，咪會喺啲景點嗰度咧留低一啲自己嘅嘢， 或者石嗰啲石頭上邊。係 啦，其實而家都少咗好多啦，我覺得間唔中偶爾見到可能有一兩笪咁樣啦，就千祈唔好咁樣做啦，即係唔可以破壞啲生態啦。但係咧講緊原來咧呢啲咁樣嘅方法咧，即係可能我諗百幾二百年前已經有發生。 哦、你講呢一樣嘅，即係喺某一啲地方留言咧、以前最多嘅當然就係正話阿林慧講嗰啲咧，係 啊， 樹木上邊啦， 乜乜到此一遊咁樣 啦，嗰啲石頭海邊嘅石頭啦，公園啦、啊啊，或者男廁嘅廁所板後邊啦， 以前巴士嗰個背脊 都有啦、啊，而即係呢一啲任何嘅地方咧，而家我覺得互聯網最偉大嘅發明咧，就係佢哋拯救咗呢啲地方，因為而家你留言全部喺互聯網噶嘛，我喺互聯網留言，我做咗網民，我寫得更衰都得，即係以前咧，你一嚿石極其量你寫嘅咪就係咩？到此一遊，我愛你，你愛我，咩我哋邊年邊月邊日嚟過呢度，幾浪漫啊寫啲嘢。就算你喺廁所門後邊寫嘅嘢，最多寫別人哋個電話號碼出嚟嘅啫，咁冇嘢寫噶啦。 或者寫自己嘅電話號碼，如果你想交朋友嘅，你打呢個電話號碼啦。係 啦，你讀得出，你夠膽講嘅。你而家互聯網上邊嗰啲 乜都做到咯， 乜都做到，你仲唔敢讀出嚟添啊？即係有咁黑心得咁黑心。 但我想講咧，我有個朋友試過咧，即係一對情侶去一個地方啦，佢真係刻畫咗呢一樣嘢咧，到分手嘅時候咧，佢係堅持搭翻車去嗰度整走佢。 嚇！ 係啊，即係 之前都有新聞話喺嗰啲情人。桥咧有个女仔，即系又系扣咗个锁喺条桥度， 咩情人锁嗰啲咁样。 系啊，跟住分手嘅时候咧，佢真系喺嗰一扎锁嗰度揾翻嗰个锁， 揾得翻啊， 揾得翻啊，最劲。 佢使唔使做个试啊？唔使。 唔使啊，但系你知道嗰啲即系景点嚟噶嘛？一重又一重，一重又一重，咁都俾佢揾得翻，咁即系要分手噶啦。咁都俾佢拆到，系咪先？ 系 啊， 好坚持啊！ 真系噶嗱，不过最近咧见到新闻嘅时候咧，就系话澳洲有一个潜水客咧。找到一个咧系有1926年嘅瓶中信啊，佢执翻出嚟嘅时候，咁跟住佢执翻出嚟咧就即系好似而家阿钟哥话斋啦，互联网嘅世界咁发达，就梗系影张相上去找下到底呢个人即系仲存唔存在啦咁。 唔系揾到啊嘛， 佢揾到佢个女，而佢个女咧又一眼就认得出，哎呀呢个真系我爸爸嘅字迹嚟噶咁样，即系原来以前嗰啲咧真系好中意噶嘛，咩漂流瓶、抌封信落海嗰啲咧， 浪漫啊， 又估佢唔到，即系成百年之后就揾翻封信出嚟。嗰封信仲要系完好无缺嘅，虽然个樽身有少少残旧，但系入边嘅内容咧仍然系清晰可见嘅。 咁我想问佢写咩啊？ 浪唔浪漫 嘅？佢系写俾当其时嘅自己嘅，跟住之后就话 如果咧某年某月某日咧有人执到呢封信嘅话咧，希望可以认识你啦咁样咯。系 啊，不过竟然隔咗成百年咯。 唔紧要啊，呢个都系浪漫嘅。咁你认识咗佢个女咯，之后有冇下文啊？ 个下文就系两个做咗好朋友，然之后就将嗰个漂流瓶送咗俾十镬漂流瓶。嗰個人作為一個紀念咯， 恭喜佢 咯，係啊， 幾浪漫。 好啦，就嚟到八點鐘啦，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啦。 行動，救援人員喺潮濕同埋炎熱天氣下進行挖掘，但係由於散落嘅瓦礫幾次發生火警，阻礙救援行動。嚟自以色列和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已经加入，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协助，继续日以继夜搜索生还者。这种冧楼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四凌晨，这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的住客来自全球多国。欧洲国家杯16强，西班牙加时5-3淘汰克罗地亚，瑞士执行互射12码5-4击败法国。西班牙在开赛20分钟先为克罗地亚送上一球大二乌龙球，随后靠沙拉比亚、艾斯派列古特和费兰托里斯各建一功，领先到3-1，但未能守得住法定时间，被克罗地亚追成3-3，要打加时。西班牙在加时再由莫拉达和奥耶沙巴尔的入球，5-3击败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 至於世界盃冠軍的法國，同日十六強止步，被瑞士淘汰。賓斯馬梅開二度，加上普巴的世界波，法國一度領先3-1，但被瑞士在法定時間追平。兩隊加時沒有入球，互射12碼，兩隊頭四輪全中。第五輪瑞士先由麥美迪操刀得手，法國麥巴比的射門被救出，瑞士12碼以5-4擊敗法國，取得八強另一席位。日經平均指數報28,762點，跌28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82美元，賣出1,777.6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3，日元110.58，瑞士法郎0.92，加元1.234，人民幣6.457，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屯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啦，琴日咧大屿山嘅愉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啦，咁而家愉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啦，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唐人新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追明林琴做主音，加上四位成员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六九》，是一首专门为东京电视台新闻评论节目去到度身订造的歌曲，更加由追明林琴自己填词。他说切身感受得到这个纷扰的世界，需要被解决的课题堆积如山，更加理解到大家每日回家带着疲惫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首的歌曲再次找到为将来奋斗的动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东京事变》《六九》。 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okyo Jihan 略书东京事变绿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这欢场里无真心，或者不肯相信亦应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I fall in love。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八点十二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琴日咧就黑雨啦，半日市咁个别股份咧升得好凌厉下，咁一阵咧先讲下啲体育用品股，不过咧依家就先做个半年结都可以睇得到啦。嗱，港股咧半年咧就新股市场咧就筹集到啊2132亿啦，可以话系破纪录嘅咁样。咁睇翻个新股市场，以至咧成个港股嘅走向，你又有啲咩睇法咧？以上半年Q1、Q2 嚟计啦吓。 嗱，新股市场咧，其实就真系冇乜太大受影响嘅。就算你旧年咧疫症最严峻嘅时间嘅话咧，香港嗰个集资规模啊，同埋就喺全球嗰个IPO 市场方面咧，都系即系首屈一指噶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就真系冇乜太大受影响。咁呢个我觉得就系、是、其实都反映翻咧，疫症有好有唔好嘅。疫症就当然唔好，负面嗰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好嗰方面咧，其实就系、是都令到咧全球嗰个央行咧保持一个系宽松嘅货币政策。都是不斷係放水嘅，咁所以變咗個流動性方面咧，就算喺過往嗰年嘅話咧，都係屬於充裕咯。咁呢啲錢咧就要尋找出路噶嘛。咁實體經濟又難做啦，即係大家知道啫。開鋪頭或者開餐廳方面又面對好多問題。咁如果生意淡薄嘅，咁啊不如去做下投資啊。咁所以變咗就啲錢咧就流入咗去呢啲咁嘅資本市場裏邊咯。咁尤其是 IPO 咧，IPO 係冇蟹貨噶嘛，理論上因為。基本上就是啲分股全分股嚟噶嘛，咁所以有啲資金流入嘅話，加埋氣氛好嘅就容易炒上。當你有一兩隻咧明星股炒上咗之後嘅話咧，自然嚟住跟住上嗰啲話咧，就有人跟，同埋個氣氛就做咗出嚟。 咁新股市場就咁樣走向啦。今日大市嘅預測又交俾 Kenny 多講幾句啦，唔該。 其實你睇琴日咧個市都曾經係想上過去嘅，不過你睇翻29,500嗰啲位嘅話咧，就明顯有啲阻力就回翻落嚟啦。其實就通五窮六絕啊嘛，咁而家等緊咧， 七翻身 六都唔窮啦，六都唔係好絕啦，咁就而家等緊七會唔會有一個突破喺度？因為其實就個市真係橫咗好耐啦，我哋做節目差唔多停4-5个月都係講緊呢個 range 啦，咁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喺七月份方面咧就有一啲突破，因為點解咧嗱？七月嚟緊就係七一回歸啦，咁大家都會憧憬會唔會咧回歸方面咧對香港有一啲即係金融嘅利好措施又會講下咧，咁呢個係一個催化劑嚟嘅，所以都可以不妨留意下咧，就今個禮拜尾或者下禮拜初咧個市有冇機會成功向上突破咯。 睇嚟睇好啲喎、啊，近排 係啊， 係咪、最近好啲個氣氛係好即係叫氣氛好翻啲，但係你話係咪好強啊？唔算話好強，真真都要成交增加同埋北水流入嘅情況加大先至會真係好強咯、啊，但係。即係個市，你見其實過往幾月都係噶啦，試完個底之後，上一早嗰排咪試咗底嘅，試完底之後，咁咪喺度試下個頂破唔破到噶啦。 即係都有力嘅，不過好似正話我哋今朝講嗰啲，加咗個微字咯，微力啫， 微 微地有啲力咁樣啊。咁啊，問一問啊 ，Kenny， 即係最近咧，我成日聽到有啲朋友，即係一講起李寧咧，講同一句説話。第一句咧就係啲人如果買咗嘅就話，我都話噶啦，耶！如果冇買嗰啲咧就係、是。 我都话咗噶啦，跟住后面嗰个字就唔出得街嘅。咁你点样睇呢？即系而家李宁呢只股啊，跟住个走向系点样咧？ 即系李宁，你都知道我不嬲都睇好嘅，即系点解咧？其实 $100啊，琴日掂咗吓，好劲啊 ，Kenny。 佢有个人气啦，咁啊，所以就推即系推得上去，比较升得比较劲啲啦。点解我中意李宁咧？因为其实嗱，好多体用品噶嘛，有李宁啊，有安踏啊，有特步啊咁样。但系点解拣李宁？其实最大又唔系李宁嘅，最大咧系安踏嘅。其实安踏嗰个销售额啊，同埋个市值方面咧，反而系大过李宁咧成一倍嘅。咁但系李宁有度好处啦，就系因为佢够细。通常咧，如果你去到最大嗰啲嘅话咧，咁就冇空间啊嘛。但系咧，李宁方面咧，就相较呢个安踏方面咧，仲有一啲距离，可以追个市值啊，同埋追个 valuation 上去啦，同埋嗰个盈利嘅增长空间都有得追上去。第二咧，李宁系真系一个 original 咧，实实在在嘅一个国家品牌啊。安踏咧，即系。佢個品牌都係一個品牌，但係咧佢主要最賣得就 Fila 嘛 ，Fila 其實係買翻嚟噶嘛，唔係一個家品牌嚟噶嘛。咁但係就李寧咧就真係原創係一個中國嘅品牌，同埋佢最緊要就係話可以做到一個潮牌出嚟啊，就唔單止係一個體育用品，係一個潮牌咯。 咁啊，所以即係琴日中金公司咧都再估高啲啊，107，我心諗應該再估少少啦，因為可能107係好快到到，跟住又要寫多另一個報告出嚟， 所以人要向前行啊！我仍然停留喺李寧咧，仲係體操王子，體操王子嘅 年代係嘛？ 而家李寧應該係一個股神咁樣， 係啊，但佢都係體操王子嚟噶，曾經 冇變過嘅。 系，但系啲即系产品咧变咗好多噶啦，即系好似阿钟哥咁讲话，睇起王子时代咁即系早期嘅话，可能都系做一啲功能性、专业性嘅产品，譬如好似啲我谂大家都会记得一啲有专业嘅乒乓波球拍啊，或者羽毛球拍啊，都系一啲好专业运动型嘅。咁但系慢慢改下咧，其实加入咗好多时装嘅元素落去啊，甚至乎咧佢系即系行 巴黎时装周啊， 我觉得佢有少少似咧，即系俾个投资者一个比喻一个举例，大家就会。容易明白，似即系我哋以前咧好中意着嗰个Y 单牌子，咁咧嗰个原本系一个，即系当然佢唔系纯粹系 Adidas 啦，佢加埋日本设计师嗰个Crossover 牌子啦吓，咁但系就将一啲好传统嘅 Adidas 嘅产品咧，就加入咗好时装同埋好潮流嘅元素落去。李宁咧有少少走呢、這个，因为当你加咗呢啲落去嘅话咧，你个 valuation 咧一个品牌价值咧。就可以好抽象咯，呢啲時裝嘅嘢係咪啊？即係你識嘅話咧，就可能覺得哇好值錢；唔識嘅話咧，你覺得哇完全都唔值錢。但係咧個想像空間會大好多嘛。 明曬啊！呢個比喻真係即刻 係中國版 Yoji 啦，啫係嘛？我幫你補一句啦，咁樣好。 喂，咁除咗李寧好吸睛之外咧，最近咧都有啲人話喂可以留意翻嗰啲新經濟股，因為立指上個禮拜五咧又再創歷史新高 ，A 股創業板指數咧亦都係創呢個超四個月嘅高位。咁系咪即系话反映嗰啲资金咧喺度部署加码呢个新经济股咁喺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啦。咁啊，见到咧呢个手机嗰个设备股咧，信宇啊、优泰啊、瑞星啊等等咧，其实都有呢个继续向上升嘅迹象啊。Kenny， 咁如果大家系咪都可以部署翻呢一啲嘅板块？之前沉咗一轮啦，已经。 华信宇嗰啲好劲啊，破咗新高出嚟添啦，基本上即系之前就曾经一段时间高位落翻落嚟嘅话，大家谂住喂会唔会炒完咧，会唔会已经系估值系反映，但点知佢真系一个温美十咧就系上翻嚟之余，仲要创一个新高出嚟，咁就华信宇我就系不嬲中意，因为喺镜头股嚟讲嘅话咧，其实系属于龙头嘛，咁如果你买个行业嘅反弹或者复苏嘅话，一定系买龙头，同埋信宇咧，佢点解可以做到龙头咧？因为佢嗰、那个。技術含量真係高嘅，咁尤其喺鏡頭上面而家越嚟越需要精密嘅鏡頭嘛，因為你唔單止係影相咁簡單，可能會喺加 5G 時代會加 AR 啊、VR 啊，甚至乎一啲係即係導航相關性嘅嘢、功能性嘅嘢，係都係要啲好專業嘅鏡頭，所以佢個平均產品嘅單價同埋嗰個毛利率就可以升到上去，所以佢咧係攞咗人哋嘅 market share 嘅，即係雖然你話係嗰個手機嗰啲芯片供應短缺，可能導致全球嗰個係智能手機出貨量方面有影響，但係攞咗人哋嘅市場份額咧，所以佢 keep 得到個增長喺度咯。咁而呢、這個即係信譽即係人人都知好噶啦，呢、這個唔使解釋。反而瑞星方面咧，就近排係強翻好多嘅，即係以前瑞星係好唔掂噶嘛。咁而家係強翻好多，因為你睇到咧，佢又係鏡頭啦，因為佢舊年咧就開始叫做全程投入搞鏡頭啦，但係個。效果就唔係咁理想嘅，但你見到今年第一季開始咧，佢嗰個鏡頭嘅毛利率係上緊嚟㗎，即係而家係上翻去30%嘅，其實應該舊年去30%嘅，但係佢行慢咗，今年去30%， 咁佢亦都 target 就全年有計嘅話咧，應該整體毛利率去翻40%嘅。咁同埋佢嗰個譬如觸動馬達啊、聲控嗰啲產品咧，亦都係開始慢慢價錢係升翻上嚟咯。咁所以變咗瑞星咧係近排啲人係喺嗰個鏡頭對板之下咧係睇翻好啲嘅。 嗯，咁手機設備股又可以留意啦。今日仲有一隻Kenny 之前都有講過嘅股份咧，醫事健康啦都會出業績啦。咁啊唔知業績會唔會都係比較亮麗啦？加埋依個醫學美容同埋咧，依家連獸醫嗰個面向都做埋，好似啊咁啊睇下掂唔掂啦？呢一隻股份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好嘛？唔該曬，拜拜。 唔該曬你，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小白、中哥、Kitty、Barbie 问下你哋有冇试过去求职会或者去招聘日呢？ 冇啊，真系， 哇，完全冇去过啊！ 我僆仔时代有，即系未入行嘅时候，即系大型招聘。但系嗰阵时我哋拣嗰啲，因为学历低啊嘛，嗰阵时，咁都唔系而家学历高，咁以前学历 而家真系学历高 啊， 双硕士学位嚟噶。 咁以前就专系搵嗰啲咧工厂啊，即系工厂请乜乜，工厂请乜乜，因为以前都会有呢啲大型招聘噶嘛。总之哦，即系特别系临近暑假嘅时候咧，大家就一窝蜂咁搵工啦，搵工啦。 我细个净系识得去劳工处咯，即系搵嗰啲暑期工。 系你有搵咗咩暑期工啊？咁嗰阵时， 去嗰啲布贴嗰度卖衫， 我都系嗰阵时都系梦寐以求嘅职业嚟嘅。我觉得卖衫做 sales 咧，又可以见到啲靓人啊，又可以见到靓衫啊，咁样啊嘛。最后有冇成功咧？吓你 冇啊， 系咩？ 因为原来比我想象中辛苦好多。其实咧，我去见嘅时候，我有做，我有成功，佢又请我，咁跟住做咗几日之后，发现咦，同佢讲有少少唔同，都唔系净系售货嘅，即系又要执仓，即系有啲少少似仓务员啦。跟住我翻到去咧，佢。因为那间又不是完全很小的铺头来的，他都在一个大商场那里抹他那些玻璃，即是他的橱窗玻璃呢，我想都抹个零钟 才抹，个玻璃都不抹啊，我抹你个玻璃，我呸咁样系嘛？ 唔系我呸，而系同我想象中嘅工作性质有少少出入。咁当然啦，你 sell 客嗰啲都要做啦，咁你都一脚踢，其实都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嘅。 系啊，咁点解无端讲呢一个招聘会咧？话说琴日有个招聘会啦，咁啊有一间上市公司啦，咁啊请1500个人，咁啊亦都咧每一位出席者咧，咁啊香港女首富都送咗3000蚊俾佢。 哇！ 咁我觉得咧。這個他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呢？解大家燃眉之急先，即是你這麼多人來求職，我有這麼多的職位，可能再多些人來求職的嘛，那有些向遇的客人，或者有些人哇我真的見不成功，那怎麼辦？那不要緊，我給3000元你 頂一頂先， 頂住一個月先，你每一個月用住100元先，那你都有多一個月時間或者一個月的成本可以去 cover 回你，再努力給心機找工。你 找工都要錢，你都要搭車，你都要裝身噶嘛？ 呢個真係好人好事嚟噶。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真真正正鼓勵到年輕人一啲就業嘅一個方向啦。咁啊，最後有啲求職者咧寫咗10份 proposal 啦，就話啊都想做呢一類嘅工作。咁啊，女首富咧亦都肯去面談啊，即係過啲錢落佢袋嗰度，即係同佢傾下話嗱，你呢個咧proposal 就有啲乏善足陳啊，或者呢個咧幾好，可以諗諗佢，有冇興趣入我哋集团做啊，咁样。喂，其实对于嗰个求职者嚟讲咧，可以话系都好大嘅一个鼓励啊，或者一个好强嘅一个强心针咯。 你不过而家最近咧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又好啊，或者人都好啊，或者叫大家你谂下嘢，谂下嘢，揾一啲方向或者方法出嚟，点样去叫做求职啊？好多嘅，最近都真系好多。但系咧呢个世界唔系个个系。即係會動腦筋去揾食嘅，有啲真係好實體地，哦，你叫我做咩？我好努力做過一樣嘢，未必個個可以有一個創意啊。咁但係除咗兼顧有創意嘅朋友之外，其實係即係佢哋有一啲係好。 好叫做只係得勞動力嘅朋友咧， 嗯， 其實佢哋都應該要幫忙嘅， 啱啊，係啊，嗰一樣都需要多少少支援啦。嗯、即係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工種嘅，即 係、啊、 好似即係譬如我賣點心咁先算啦。咁我好難有創意嘅，除咗用 wrap 啊或者掃白攬嘅方法嚟推銷我嘅鵪鶉蛋燒賣、 燒賣 咁樣係嘛之外，咁其實嗰啲工種啊難啲有創意啦。但係即係譬如你關於科技啊或者、其他創意媒體嘅行業啊，咁梗係要少少 creative 就難免啦。不過咧講開呢啲求職會咧，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自己都試過去呢啲求職會嗰個求職啦，佢、有個經驗分享。首先咧，啲女仔咧就著到好似大學 present 咁樣，全部咧都係 套裝啊， 係啊係啊， 咁你又覺得哇咁得意啊！啲男仔全部西裝骨骨咁樣啊，就算你做咩工種咧，即係可能你見一個工程嘅工種咧、你都要西裝骨骨咁樣。但明明你平時工作嘅環境咧，都係比較粗礦啲啦，即係未必會著西裝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有趣位， 見人啊嘛，嗰日要梗係著得時 尚第一印象啊， 係 啊。 但係咧，見你工嗰人咧，即係嗰啲工程嗰啲 就好 casual 啦。 你知唔知嗰啲高層係著咩衫啊？ 短褲、反領 T 恤。 嗱，短褲反領小白咧 ，polo shirt 嗰啲咯 ，polo shirt。哎，講出重啦，就真係 polo shirt 啊！ 係啊， 就好似平時咧，你睇驗樓啊，嗰個尖 Sir 咁樣著嘅，只不過件 polo 衫咧，唔係著紅色嘅啫，佢著其他顏色，我唔記得著咩顏色咁樣。咁但係咧就著條牛仔褲，著只白波鞋咁樣。咁但係咧個感覺咧都好似工程人員嘅咁樣嚇。咁呢啲都係即係見工嘅時候啦，即係有少少 tips 俾大家。上網揾嚟三個，第一個禮貌啦，第二要準時啦，第三咧就係頭先我都有不斷咁樣重複，就係、是、著好少少啦，即係先敬羅衣後敬人啊嘛。 即係就算去見倉務員啊。建工嗰日你都要穿恤衫西褲嘅，你開工就唔好啦。 開工唔穿衫啦，我倉務員嚟啊嘛。 不過温馨提示啊，如果呢一排你去建工嘅話咧，真係可能帶多件衫或者帶埋把遮啊，即係天氣又唔係幾好啦，又霎時又會落雨咁樣樣啦，咁啊唔好搞到自己咁狼狽啊。室外氣温而家29度，相對濕度83%，今日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31度嘅，吹和緩嘅西南風。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6月29日是一年的第18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85日。1975年6月29日，曾经同史提夫·乔布斯合伙创立苹果电脑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史提芬·加利·沃兹尼克，利用下班时间在惠普办公室组装第一代苹果电脑苹果一号。当时的电脑打开电源之后有半小时没有任何动静。史提芬基于在惠普研发电脑的经验，在唯独记忆体写了一支伦敦监控程式，方便电脑与周边装置沟通。经过一番故障排除测试之后，苹果一号荧光幕终于显示出键盘所输入的字源，个人电脑历史翻开新的一页。6月29日出生的朋友充满希望和生活目标，会想办法将幻想变成现实，喜欢与人分享，不擅辞令，带点孩子气。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研究划时代的科技是否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努力创造新科技，但系因为依赖科技，同时令我哋变得懒惰。科技令我哋向前行，还是倒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都唔够三分一嘅人系答应佢哋，即系停喺度答嗰份问卷。好啦，咁之后咧，呢啲实验者咧又拦截第二班人咯。咁一开头咧就话，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帮我哋做呢份问卷啊？咁啊，大概咧系个零两个钟嘅咁样。咁个个梗系耍手令头啦。咁啊，唔紧要唔紧要，一系咁啊，完成关键嘅部分得噶啦，大概十五分钟啦。咁咧就有超过一半嘅人咧就应承咗去做，系啦，即系同样都系话，完成半个钟头嘅问卷，咁第一班人咧就同佢直接讲半个钟，咁啊得唔够三分一嘅人答应啦，咁而第二班人咧同样都系用半个钟，咁但系咧讲之前咧就有一个再差啲嘅 option 俾佢，就系话啊要填过几两个钟噶，咁耍手令头之后咧就话啊算啦，呢十五分系啦，十五分钟就搞掂噶啦咁样。咁佢哋就应承咗咯，咁样咁呢一个招数，你哋觉得有冇用咧？ 有， 点解咧？ 因为嗱，通常人咧系咁样嘅。我话俾你听，其实你今餐咧系食得好，食呢一个北姑蒸鸡饭嘅啫。咁可能你就觉得，普普通通，我又唔系好想食啦，系咪？咁但系话俾你听，其实咧今餐系你最唔中意嘅凤爪排骨饭。咁你听完之后耍手零头，但系变相即系话俾，唔系啊，原来有第二个 option 嘅。都是你普普通通喜意的这个北姑蒸鸡饭，於是 你就退而求其次，就觉得算了，不是我自己最喜意食的东西，即是次一档的、我都接受了、人听了一些很不喜欢的东西之后呢，再听一个没那么喜欢的，都会选择一个没那么喜欢的选项、虽然都不是自己最喜爱的，但是叫做揀咗先啦，咁样嘅心态。如果唔系之后我要食翻自己最唔中意食嘅嘢，咁点算啊？咁样 即系拣一个冇咁差， 冇咁差嘅， 即系对自己嚟讲冇咁差都叫做好。 系啦，不过我自己觉得一路听出嘅同头先嗰个嘅比喻嘅时候，我就系谂，其实我应该都系唔会拣， 即系你都系走嘅，你都唔会花个十五分钟嘅。 系啊，即系一个问卷，如果用翻问卷。我觉得十五秒真系已经系极限。 系啊，咁呢个就可能你对嗰一样嘢嗰个观感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手法咧，除咗喺职场啦，其实喺好多行销方面咧都会用得到嘅。佢仲有个名添，即系唔系就话俾个更差嘅你就逼你拣另外一样啦。即系系啦，以我哋嗰、那个即系嗰个展述方式就系咁啦。不过佢系喺心理学里面咧有一个专门嘅名称嘅，就叫做闭门羹回旋术。咁即是话咧，先提出一个苛刻嘅要求，咁你遇佢拒绝噶啦。 咁似动漫啲必杀技。 跟住咧回旋系嘛，然后咧就再降低要求嘅方式。咁好多人咧就会用呢一种方法去到行销。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譬如你去租单位啊，甚至买楼咧，可能都系咁啊，即系俾一个 option 你，其实佢唔预你会 tick 嘅。咁如果你咁都 tick 咧，咁佢即系着数啦，佢 bonus 啦。咁之后其实第二个推俾你嘅时候咧，先系佢想你接受嘅 item 嚟嘅。譬如可能有时候小朋友问阿妈，我可唔可以食呢个超级快乐餐啊？咁样，咁阿妈话唔得。咁但系跟住咁我净系要一个汉堡包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个心理就系觉得。算啦，咁既然你都退一步咯，如果咁都唔应承你，我又好似好衰嘅，咁啊好啦，咁啊俾你食一个汉堡包啦，咁样，咁就即系成全咗佢啦。 呢招我成日咧sell我仔仔噶，即系我仔仔如果想买嗰啲比较昂贵嘅玩具咧，咁我就梗系唔得啦，我就会同佢讲啦，不如咁啦，我喺街扭个扭蛋俾你啦，咁样，咁佢梗系耍手令头啦。咁於是乎咧就話冇嗱，嗰個咁貴我一定唔會買噶啦。啊，扭蛋你唔要嘛？好啦，我最多買架車仔俾你。咁佢咧呢個時候又成功 sell 到佢咯，佢就會覺得我冇一個好貴嘅玩具。咁啊扭蛋佢又唔係好想要啦，因為扭多咗啦咁樣。但係有一架車仔佢就覺得都 OK 啦，於是乎就選擇咗啦。 嗱呢個閉門羹回旋術啊，其實咧佢嘅正名咧整咗叫做看似有選擇，其實冇選擇嘅選擇，根本就係唔係俾你揀，佢俾兩樣嘢你揀，其實你都唔係想要嘅嘢。其實去到最後你有冇得揀咧？其實冇得揀嘅喎，一隻扭蛋同一架車仔都唔係佢想要， 都唔係佢想要嘅， 咪係咯？你好似有得揀咩？其實冇得揀咯，因為你已經決定咗嘅啦，你已經決定咗買架車仔俾佢，嗰只扭蛋你只不過係。即係一個過 一個套路， 一個套路嚟嘅啫。即係譬如仲話崔傑同講成個方法都係，我俾一樣好差嘅你，我預你唔要嘅，俾一樣好啲，叫做好啲啊。但其實都係衰咗噶嘛，冇咁好噶嘛。咁你係咪有得揀咧？其實你都係冇得揀，因為你必定係揀 嗰一樣咯， 係咪你都可以全部都唔揀嘅？不過純粹想試下嗱，如果從好啲嘅方法去到演繹咧，就係、是、譬如我當頭先你講扭蛋咁樣啦，冇咁好嘅，即係其實唔係咁想要嘅。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俾一個更加差嘅你去諗嘅時候咧，咁、 啊、 你就會睇到嗰一樣嘢。其實本身都唔係你諗到咁差啫，即係譬如咧，有時候點樣可以應用喺辦公室呢？我當啊，我想加人工咁樣啦。其實我心裏面咧加20% 已經好和味噶啦，已經好開心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我用呢個閉門羹迴旋術咧，就應該點做呢？咁我走上去同老細講：，唉，呢排咧即係疫情關係，出面完全冇嘢做啊，少咗好多錢啊，可唔可以加我30% 人工啊？咁樣。跟住哇，30%，你獅子開大口喎、啊，咁樣啊，真係好唔掂啊！你求下你啊，加少少啊，如果做唔到20%都好啊。咁、可能呢個時候咧，老闆啊，唉，算啦算啦，好啦，咁見你咁慘，加住20俾你先啦、啊，咁樣。即係如果用呢個方法咧，比起你直接衝上去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加我20%人工啊？咁樣咧， 我即刻冷笑咗。 成功率係會高啲嘅，即係如果套用呢個方法，我都知道現實裡面咧，我係唔會成功噶啦，係啊，冇咩事，我都係出翻去繼續做嘢先啦、 啊。2% 都唔加你係嘛？ 應該上去啲。 嗱，但係佢呢個方法就係話咁樣樣去到即係推銷一樣嘢，或者去要求一樣嘢。即系等，因为有啲人咧真系觉得拒绝人系就好 hard feeling， 佢自己都有 hard feeling， 佢都唔系好想所有嘢都拒绝你嘅、即系硬系觉得应该要俾翻啲嘢你嘅。咁如果你有呢一个循序渐进嘅套路咧，可能都会达到某些嘅成功嘅， 成功率偏高添嘅。即系如果阿崔杰同你而家讲呢一个招数咧，成功率就偏高嘅、因为通常听或者叫做被选择嗰个人咧，其实佢都系会觉得。好過冇啊，即係一個好過冇嘅心態。我既然攞唔到我最想要嘅、我又未知去到最差，咁即係退而求其次，唔係最差，我都攞住先啊嘛。即係通常都會成功嘅、所以咧調翻轉頭，如果有人咁樣去俾一啲叫做選擇你咧、你自己就心中有數。其實兩個選擇。你係咪真係想要先？同埋係咪真係一個選擇先？ 係、 可能唔係噶嘛。其實基本上都應該唔 係 嘅。 不過其實鍾哥呢個咧係重點嚟嘅、就係用呢、這個迴旋術嘅重點啦。因為頭先鍾哥已經道出咗啦，嚇咁啊真係冇得揀，你而家喺度屈我先咁啊，可能仲有一個反效果。咁所以咧，佢話需要注意嘅就係你喺第一點，你提出第二個要求，即係嗰個叫做較低嘅要求嘅時候咧、應該都表達出你自己做咗讓步嘅誠意，即係你成個。身體語言啊，成個感情你都要配合，千祈唔好就覺得，喂，你加我50% 人工啊，唔得啊，20% 啦咁樣，即係你要 feel 到俾人哋 feel 到，你真係想要嗰樣嘢，同埋你已經做出咗讓步，唔好俾對方覺得咧，我第一個咧只係煙幕嚟嘅啫，第一個要求，第二個咧先係用意所在，咁啊太低手啦。第二點咧要留意嘅咧就係要讓對方感受到我哋嘅妥協咧係勉為其難嘅，咁所以咧。第二个同第一个要求咧，其实都系应该有相关联嘅，千祈唔好你第一个要求，哦咁嚟开个衰啲啊，狮子开大口，开到即系天马行空或者又龙又凤咁样，咁跟住第二个先系你想要嘅咧，人哋一眼就睇得穿啦，系、 yes, 啦，所以呢一个嗰个比较咧，嗰俾人哋拣嘅 option 咧，都系要即系自己谂清楚嘅。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最近听到好多朋友都话要去面试，经常听到有一句说话叫做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咁到底呢句说话嘅英文又应该点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你说爱我，无人能相信吧？时常来找我，但你只想得到我。是你中意就慢慢等，寂寞夜在你面前除鞋，你都不要见怪，我不过是热赖，别乱动，你都早已戒赖，无谓让浪漫你更腐败。你说爱我，无人能相信吧？时常来找我，但你只想得到我爱我，显然来给你吧，谁人？ 为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想令对方对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仪容端庄，选择合适的服饰，固自然就重要了。记住了，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Feathers 即是雀鸟的羽毛，而 birds 就是雀鸟了。其实这个比喻是用雀鸟的本身形象，当人见到七色彩鸟，自然都会对呢隻雀仔嘅印象大好啊，因为觉得佢嘅羽毛好靓啊嘛。所以呢句说话就正正系咁嘅意思啦。好多人都会睇外表而判断一个人嘅内涵。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 记住啦，人靠衣装，想令对方为你留下一个好嘅印象，合适嘅衣着打扮。其实对于某些场合来讲都是一种尊重来的。好像刚才所讲的面试感，如果能够选择合适的打扮，其实对于每一次机会都是一种尊重来的。 8:51啊。 系咁啊，都可以讲下近排落雨咧，有啲开遮嘅礼仪啊，唔知两位拍档咧有冇听过，或者自己都感受到咧？有阵时有啲人唔系好识担遮啊，或者咧即系有啲都几缺德嘅行为出现咗，先分享一下你哋即系有冇遇过人哋啊用遮用得好差嘅一啲行为啦。 我有最深嘅一个经历咧，就系通常咧，你知道去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交汇处咧，即系譬如啲站口咧，你要收遮或者开遮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咧兜口兜面，俾人一把遮一开嘅时候，啲水全部涌晒落我度。 系啊，嗱呢个真系啊，其中讲咗一个缺德行为咧，我总共揾咗七个出嚟。其实喺网络上边一个叫做 broker 啦，佢都有写啦，好有共鸣啊。咁特别喺香港生活咧，你会了解得到啊。Barbie 讲得啱啊，有阵时你上巴士嗰刻咧，咁佢收遮同埋开遮嗰一下，其实啲水珠都会弹到你噶嘛。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唔好对住人咧？呢个第一啦，系咪先？第二咧就系上到巴士上边咧，好多人咧即时咧就会将把遮咧摆咗喺隔篱个位嗰度，湿淋淋咁样。 系， 其实呢个已经系我哋成长嘅年代，旧时譬如搭紧热狗巴士咧，即系仲系有啲冇冷气嘅巴士，已经出现过啦。我估唔到呢啲事，嗱，讲真，我而家真系少咗搭巴士，但系我估唔到呢啲事仲有时有发生咯。其实大家。咁基本嘅一样嘢，你咪攞个勾勾住挂喺嗰个前面嘅凳厅嗰度咯， 或者你叔姑姐你自己可能有个嗰啲袋仔入住啊，咁样。 虽然嗰个袋平时都唔系好防水嘅， 系， 其实我觉得咧啲雨遮套咧， 唔系嗰啲保鲜袋啊，我见有啲姨姨咧都会攞个保鲜袋入住。 嗱，嗰啲又有公德心嘅行为啦， 我都系呢啲姨姨嚟噶，我都会带个保鲜袋。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会做得到，最基本啦，就系有瓦遮头嘅话，就唔该你收遮啦。 但我想话咧，你呢一个都唔够我上。一次见过的情况咁特别嘅、因为点解咧？嗱，你知而家啲巴士咧，依然系嗰啲座位嘅安排啦，系譬如后边有几个咧系升高咗，即系对住面对面坐嗰个位啦。咁前边咧就系啲向前嘅位置咁样啦。咁你见到有高有低之分噶嘛？我上次见过咧有一架非繁忙时段嘅巴士啦，都远程嘅，唔知系咪因为远程咁，所以嗰位乘客谂到要咁样做啦。佢系拎住把遮喺个巴士嗰、那个即系对坐嗰、那个。个位置咧就开咗把遮嚟咧，就用巴士嘅冷气嚟吹干嗰把遮咯。 即系如果冇乜人就好似好 OK 啩。 睇下佢把遮几湿咯，但其实都好古怪 啊。 即系佢充分咁样利用咗嗰个嘅空间同埋时间，但系咧，我目测咧就系亦都系出现咗头先嗰个问题啦。嗱，首先如果你系唔湿就唔使攞出嚟烘干，即系吹干佢啦。咁即系话如果你湿又会将嗰啲座位都整湿。 系 啊，咁到底你有冇抹翻干净个位先走先？ 又系难搞啲啦呢一。 唔系，同埋你一间落车大雨咪又系湿，你换翻把遮。 系啊， 呢、這个先问题系咪先？ 好啱喎，你揾到个盲点、啊，突破盲抢喎、啊，崔杰同你系咯、啊，你落翻，除非雨过天青嘅、啊、一程车，好多时都系枕住落噶嘛，枕住落，其实你整干佢，落遮落车嘅时候都系要开遮，系咪先？咁压稳嘅突然间落车嘅时候都要开遮，有啲朋友咧担遮担得唔好啦，收遮收得唔好啦，攞遮都攞得唔好，点样攞遮攞得唔好咧？行嘅时候咧攞啲长遮咧。好似喺操兵咁樣、 哦， 我真係見到咧，有啲公公婆婆咁樣攞遮啦，佢、啊、真係懟到後邊個細路仔隻眼睛、 嗯。哎呀， 因為即係啲阿媽咧拖住啲細路仔啊，咁佢行就行啦，過馬路又咁樣過馬路，跟住個阿叔咧原先咧好地地攞住把遮咧，佢、啊、攞到咧。 好似配剑咁啦， 系啊， 打斜咁样 夹住，揾只手臂夹住，系咪啊？ 系咯，但系留意翻嗰、那个阿叔个把遮系拐杖遮嚟。 哎呀， 你拐杖遮你就当翻拐杖用啦、嗯，你做乜嘢突然间当系配剑咁样？ 呢、這个真系危险啊！ 系啊、 這個， 真系怼到个小朋友眼睛，就好彩怼到眼边咯、 哦， 就系正正中心点咯。 好危险啊！真系， 我都有目击过喺街嗰度咧。 但最正临尾个阿叔仲要闹翻个细路仔。 点解啊？话 佢知啊，通常 话佢系把话佢企喺把遮后面 系啊，即系闹翻个。 你做乜只眼生到我？我遮个遮病个位咁。 类似啦， 唔系我真系话见过咧，有人喺落雨，即系已经好狼狈嘅时候啦，就企喺条街嗰度。就因为把遮笃到佢而喺度嗌交咯，系啊，真系好燥，我谂好燥啦，或者唔止笃到佢一下啦， 系、 啊、大人嚟嘅，咁、嗯、但系喺落住滂沱大雨都要同你喺度即系争拗，我谂即系嗰个怒火系， 即系啲搭起滂下身啦，正所谓 啲雨都冚唔熄啊，真系 系啊，真系唔止听多样嘢滂下身，悭翻啖气滂下身啦， 暖下肚啊， 系特別咧，下邊好多嘅網民咧，好有共鳴啊、 嗯！ 有共鳴嗰啲都喺觀塘區翻工嘅朋友，就唔知點解啦。 因為人真係好多，係 我喺觀塘啊，即係嗰個開元道嗰度啊，翻工放工咪兩邊都已經超級多人啦。 係 佢話咧，有啲人咧翻工嘅時候攞住把遮咧，首先係進攻型嘅遮嚟嘅。 進攻型即係點啊？ 首先好大把啦，佢人仔細細啦，佢、嗯、可以挑起你把遮喎。你有冇試過行過嘅時候咧？俾人咧怒爆一下咧，你自己冇揸穩把遮啦，即係可能講真，你揸遮冇話攣到 實， 攣到好實嘅，即係你都係咁。 除非打風啦， 係意思意思，即係你微雨、嗯，大家知道意思意思啊。咁多人，你諗住遮個頭，唔好淋濕個頭嘅啫。好多時你膊頭啊嗰啲位，其實你緊焗啦，你嗰啲迷你遮啊或者縮骨遮，講真邊度遮到咁多？佢真係俾人爆開把遮咯。又好誇張，你做咩要爆開人把遮啫？有啲突然間咧行得兩行咧，覺得前邊啲人咧行得慢啦、猛啦，爆開人 係啊，爆林咁樣好似衝出去， 即係太好笑！你呢啲光怪陸離嘅嘢真係可以喺香港嗰度發生得好多。 同埋有時咧，林 sorry 啊， 唔使 sorry， 我都知道兩位拍檔有好多 太多經歷要分享， 撞嘴係在所難免嘅。 因為咧有啲人咧係直頭笠住咗自己個頭，因為佢太驚頭先阿 O 所講自己膊頭。湿咧，佢将把遮咧系贴住咗自己，同埋而家有啲遮咧咪成个杯咁样可以吸住咗自己嘅，佢系完全好似睇唔到前面咁样咧。 佢冇谂过睇， 佢冇谂过睇，佢直头担住把遮就行咯。 系啊，真系好夸张啊！同埋咧，有啲姐姐咧。又會咧一衝咧衝咗入去阿姐頭嗰度，但係佢擔遮嘅，即係佢好似我哋揸車咧，佢有慢線啦，啊行慢線先，但係佢一行咗慢線咧，佢就將你所有人都掉開曬咁樣咯，即係但係你明明有遮。你就點解要入去瓦遮頭嗰度咧？ 地方咧， 如果有瓦遮頭嘅地方，係咪應該理論上 收把遮？其實 係啦 ，A 你收翻把遮啦、嗯、，B 你就係讓翻啲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啊嘛。我咧十年咧。都唔擔遮啊，好中意，好唔中意擔遮，不打傘。 啲男士都係咁嘅喎，好瀟灑嘅喎， 黑雨喎，尋日。琴日有冇担遮啊？ 琴日有嘅，但系你话平常，我真系想雨点打在我的脸庞， 系嘛？好浪漫啊！ 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感觉，咁样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有阿姐头，梗系避嚟避去咁样啦。咁、但系我就发现咧，即系。 always 即係經常咧避嚟避去嘅時候咧，啲姐姐咧都攞住把遮，戴喺阿姐頭入邊咯。 係啊， 因為佢本身啲水又會彈翻轉你嗰度咧，但係嗰啲姐姐真係好保身嘅，即係佢連一滴水都唔想掂到，掂、到自己身上。我心諗冇可能 㗎，咗咁樣， 冇可能㗎，算啦。即係嗱，頭先我講嗰啲哥哥姐姐啊、叔叔嗰啲比喻嚟嘅啫，我唔係針對某一個族群。總之大家咧用遮嘅時候咧，記得有用遮禮儀啊。 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非常之繁忙，排到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去返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是 Sailor Moon。 吓、啊， 我是女王。 我是细佬。 我是细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八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神光。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收市嘅新高啊，吓，道指收报34,283点啊，跌咗150点，不过要睇翻咧标指啊再升啊，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40点啊，大型嘅科技股咧领涨大市啦，社交媒体 Facebook 咧获得啊美国联邦法院咧驳回啊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嘅反垄断诉讼啊，刺激咧佢哋嘅公司股价咧急升4.8% 吓，创咗收市嘅新高，市值咧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啊，另外苹果公司、亚马逊、FX 全部都有得升啊，可以睇睇咧，今日啊港股方面系咪都系科技股继续有升势咧？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整个工程项目，例如在法国简单钻个地窿就搞到整个小镇都出晒事。 是啊，搞到新的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系阿波罗十三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投资 O to 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一个识唱歌嘅人同你讲，佢要唱到唔似唱歌。 想趁温暖血肉，谁研究怕接触？ 时话花咗好多时间去研究今次歌曲嘅唱腔，因为佢同监制想钻研到一种自言自语，唔太似唱歌，但又能够同音乐底融为一体嘅感觉。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 Hers，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 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泳儿孤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咏忠，冲冲冲。 常子游拥有超过二十年跑步经验，读书时代在学界成绩名列前茅，他和跑步运动相遇分开再相遇再分开，是有缘无份还是有份无缘呢？这个朝早同他谈下他和跑步离离合合的缘分。 我是业余跑步爱好者常子游。 通常咧，我哋認識一個朋友咧，喺佢嘅而家好簡單，喺啲分享平台上邊睇到佢 post 啲乜嘢出嚟，你就知道佢一個咩人。咁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常子游其實就是一個跑步的人啦。因為你係參與好多運動，特別係跑步上面嘅東西。你幾時開始喜歡上跑步嘅咧？ 1998年。 點解跑步你會咁大興趣咧？ 因為跑步咧，每時每刻都喐緊嘅。我就比較活躍嘅。咁啊，当时我都冇谂太多，玩其他嘢，我就一谂就谂跑步，同埋跑步即之后先发觉系最经济嘅运动， 因为唔需要付出任何金钱嘅就可以跑啊， 一对跑鞋咯，系啦，咁当时就好简单啲嘅，咁当然而家嘅装备啊嗰啲就即丰富好多啦，咁但系当时就简单啲嘅嗰个年代， 中学时代你系跑乜嘢类型嘅比赛嘅咧？ 学界啦，几公里嘅越野啦，同埋可能运动场啊，学界嘅800、1500啊咁样咯。 但系点解唔会跑下？譬如即系我哋最多人讲咩飞人，飞人就系100啊嘛，即系短跑啲。点解你会选择偏向于长嘅距离，而唔系走一啲短嘅路线？ 因为我小学成日玩呢啲100、200，亦都事实上真系净系得呢啲距离玩。咁我玩嘅时候，次次都包尾。 点解咧？ 我唔知道，我啲爆发力可能天生冇咁好啦，可能我本身比较瘦，啲肌肉冇咁发达。 但系呢个就系去到中学嘅时候，你先至发现噶啦。 系啦，系啦。 咁你去到中学嘅时候，我都系唔好跑短跑啦，跑长跑啦。长跑嘅时候，当时你跑出嚟嘅成绩系点样？ 其实咧，当初未有好多练习投放喺呢个时间里面嘅时候，系差啲嘅。因为即系譬如我1500米咧，我记得要用成7分几钟。咁啊，跟住玩越野学界咧，跑50几名咯。咁啊，就一定唔系头几名噶啦。咁啊，之后喺颁奖嘅时候咧，我就即系晒住。跟住见到人哋攞奖咧，我就要同自己讲，我一定要下年跑第一。 咁啊，系咁练习，练习，练习，日日去放咗学之后去隔篱嘅运动场，系咁丧跑两个钟。跟住去海滨跑之后，就识到一个前辈，咁佢就用佢嘅有限嘅知识教我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已经好好 好有启发啊！ 系啦系啦，跟住就跟佢练咗一排，咁就真系攞咗，即系之后中学生涯嗰几年都系。前名列前茅啦， 就名列前茅啦，之后咧喺完成咗中学阶段之后，点解又放低咗跑步呢一样嘅运动 呢？太辛苦啦，因为系啦， 咁 啊，去到 Year One 同大学二年班嘅时候，直头系放弃咗嘅。咁但系咧，因为当时突然间想参加香港渣打马拉松，咁就。叫个师姐推荐我入去田径队，即系将个教练介绍我识，跟住就又跑翻咯。 嗯， 系啦，咁就本身谂住想跑马拉松嘅，咁但系咧练练下咧就跟埋佢哋周围穿州过省咁样比赛。 哦， 系咯，好似仲好啦，其实。 梁荣忠，冲冲冲！ 如果我冇得跑步。我想我都是会选择运动，但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代替，例如游水。 可以说你放弃了跑步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中间有没有想起过跑步这一样东 西？当时是抛诸脑后的，因为太辛苦了，即是不想再有那种辛苦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又有想跑回呢？可能时间耐了。咁加上自己本身嗰个成绩又唔系话特别好嘅，咁好彩我都入咗去田径队，因为始终你运动成绩好啊，音乐好啊，或者艺术好咧，即系是但一方面好咧，都对你个升学有帮助。 即系嗰阵时纯粹有少少目标为本，谂住如果我跑步好，补翻我学业上嘅不足咁样。 系啦，之后系有咁谂嘅。 喺常子游人生阶段。跑步并不经常出现，但是每次放低转头又会攞翻起跑步鞋，到底点解？ 其实我大学毕咗业之后都停咗一段时间噶啦，因为有工作啊、拍拖啊等等，又将佢放低咗啦。跟住系直到2015年左右啦，就去咗嗰啲做义工啊，同盲人一起跑步咁样。咁啊，跟住之后咧。做了义工一两年之后呢就开始自己跑了。咁之后呢又再跟教练啦。咁啊2018年年中啦正式跟一个教练，咁啊直到而家囉。 每一次好得意喎，譬如听你一路分享緊你嘅过往嘅历史里边啦。由最初小学跟住都係发现自己喂原来我短跑唔得停低咗。然之后退到中学嘅时候。不如试下长跑啦，到中学完咗之后又放低咗，然之后去到大学嘅时候我又想跑乜嘢，大学毕业之后又放低咗，然之后做咗其他嘢之后又翻去，点解每一次都系选择翻跑步呢？ 哇，你真系问得好好，我发觉咧，唯一一样跑步咧系令到我有满足感，佢可以俾到我健康啦。朋友啦，各方面嘅嘢，即系满足感啊，自我价值高啊，咁。其实我试过玩其他嘢嘅，都中意嘅。咁但系最适合好似都系运动方面咯。 梁荣忠，冲冲冲！ 我系梁子入，我冇能力跑100公里，但系我会用尽我所有嘅能力做好10公里。 重聚分开。常子游同跑步运动系咪有命中注定不能分割嘅缘分？下星期继续常子游嘅冲冲冲跑步梦。 一下一下缓和地吸气，多少年过后，始终你舍弃。一次一次里头中呼气，结果都是你。每步也一起，从绿翠的草皮跑到悬崖赤地，盆地中是着心，小心修正步履，持续跑每日8公里， 有曾迷途数十里，你我亦挽足对方，停和了悲喜，长跑之恋又高又低，又快和慢，难得可跟你牵手同步盼，长久的恋爱别经迷惑中想折返，然后就算暂结真心，然后就算疲倦走了慢，可相伴过下半生已没有不 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咁装置，佢就会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浸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患者。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曲棍球是利用曲棍球棍和球进行的团体制运动，主要都是分为草地曲棍球和冰上曲棍球两种的。多数的国家都会简称草地曲棍球做曲棍球，只有少数的国家，例如是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拉脱维亚、瑞典等等，会叫冰上曲棍球做曲棍球而已。而曲棍球名称这个起源其实是法文来的，意思就是说牧羊人那支杖，而它亦都是一项有接近4000年历史悠久的运动。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希腊的壁雕中亦都有类似曲棍球比赛的图像的。随着历代经历的民族迁徙，从欧洲大陆逐渐扩张去到英国的各地。不过讲返转头，原来中国唐代曾经兴起的叫做暴打球，这个运动的方式和今日的曲棍球都相当接近。千祈不要笑和怀疑，就好像我坚信薄饼都是以前由武大郎整完之后再交给成吉思汗，即是望落去好像万梓良那位，真是由他传到去欧洲的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伍小姐喺度。早晨啊，伍小姐。 早晨啊，林慧。 哦，你系有远方嘅亲友，有啲特别嘅事情、哦。 系啊，我儿生女生日，咁、其实我谂都系要补足佢生日快乐啦。 系， 可能又有时差咁样样，未必可能佢生日嗰日听到。我谂佢都系要上网先睇到咯。 系，儿生女系喺边度噶？ 喺美国啊，费城嗰边啦。 系， 咁我好锡我呢个儿生女嘅。 嗯， 咁我希望佢能够身体健康啦。 系， 佢个女女就快高长大，听教听话啦。 嗯， 咁都希望我儿生女，佢要打算一个 B B 女就开始大啦。咁佢想出翻嚟做嘢，好似佢唔知做生意咁样类似咁啦。咁、exactly 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嘅，佢同我讲过。咁我希望佢事事顺利啦。 系， 咁佢哋屋企人全家，包括我家姐啊，佢哋个个嘅屋企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啦，可以对抗呢个疫情啦。不过佢 我所知，佢哋个个打晒针噶啦， 嗯， 系啦，咁但系都要做好个防御措施咯， 系， 咁希望早日能够呢个疫情能够控制得到， 系， 咁佢哋好想翻翻嚟香港嘅，佢哋，咁希望早啲见到佢哋啦， 到期时又可以有一个好温暖嘅拥抱咧，一家人嘅时候真系见到面， 系啊系啊，仲有最紧要一件事咧，就是、我希望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系老人院嘅，咁、我去探佢咧都会俾佢个室咧，即系吓啲 video 啊或者相俾佢睇嘅，佢就会好开心噶。 梗系啦， 咁我就希望佢哋可以翻嚟见到我妈啦，即系见到佢婆婆啊、太婆啊，咁样样咯。吓，呢个系我最大嘅心愿啦。 系啦，我都希望你哋快啲一家人可以团聚啦，然之后就真系可以喺边度聚都好，冇所谓，总之见到面就已经好好啦。 冇错冇错，系啊，多谢你，多谢你林慧，多谢晒， 多谢你电话吴小姐，好啦，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心啦。 好啦，多谢晒，拜拜。 Okay,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二十五分啦，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咁阿畅，今日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介绍先？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有医生与你啊，咁、今个星期咧同大家探讨嗰个焦点疾病啊，就系、是、专注力不足或者系叫做过度活跃症啊，咁、啊。系啦，即系好多家长咧都会成日话：，哎呀，我仔女啊好曳啊，成日马骝咁啊，又好百厌啊，都唔知系咪患咗过度活跃症。咁其实过度活跃症系点样评估嘅咧？ 系 咁啊，今晚就请嚟咧医生，专科嘅医生啊，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到底曳同埋过度活跃症系点样分嘅？ 我都睇屋企嗰啲马骝症，到底系曳啊 定 系过 度 活跃 症？ 系啦， 系啦，即系阿小白咁，你要留意一下啦。咁 好好，梗系啊。 同埋咧，原来咧，话说啦，呢个过度活跃症咧。可以用藥物治療啊！咁今晚啲醫生亦都會講解一下咧，嗰啲藥物究竟有冇作用，同埋有冇副作用咁話嘅。 哦，好，專心一下先啦，我今晚專心啲睇呢個節目。 好，咁啊，去到跟住啦，今晚8:30嘅日常8:30，咁啊，逢禮拜二晚日常8:30咧，睇開嘅朋友都知道啦，都講音樂嘅，即係除咗數榜之外咧 ，bang bang 聲， bang bang 聲，今晚會請嚟一隊咧四人流行搖滾樂隊，叫做 Hot Shy 啊，咁啊。 成立于2016年嘅，我都好少听过佢哋嘅音乐，咁今晚大家真係要听一听啦。 好啊。 咁另外呢亦都请嚟一位音乐人啦，就係雷柏希啊 Patrick。 嗯。 咁雷柏希呢即係佢係作曲家啦，亦都钢琴家啦，近期呢就係成日同 Rubber Band 一起玩音乐嗰位啊。 嗯。 咁大家可能都有睇过佢同 Rubber Band 嘅演出啦，但大家未必知道咧，佢原來都係好叻玩爵士樂嘅喎，係、 哦、 啦，即係佢最近咧仲贏咗一個國際音樂頒獎禮嘅爵士作曲獎嘅， 好、哦、厲害喎、 哦！係咧，咁今晚請嚟阿雷柏希咧，同大家講下咧佢音樂創作嘅歷程，同埋咧佢嚟緊有啲乜嘢動向嘅、 嗯。好啊，咁今晚八點半可以留意一下呢啲音樂嘅環節啦，跟住九點半咧有歷史二三事喎、啊，唱。 冇错啦，历史二三事呢个点解工程有出事嚟到最后嗰集啦。咁、 嗯、 啊，咁、多集以嚟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世界各地咧唔同建筑物啊、工程啊出咗事噶嘛。咁、今集都会讲嘅，但系再特别啲，今晚上到太空啊，讲下太空嘅工程点样出事，即系讲紧系啦，讲紧嗰单嘢就系美国咧阿波罗十三号嗰个个爆炸事件啊。即系睇戏有得讲啦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嗰单嘢 啊，系啊系啊，睇好多添啊呢、這个。 系啦，咁啊究竟佢哋呢个太空工程点解会出事呢？今晚九点半呢个节目会同大家讲解一下。 虽然每次睇咧都觉得好紧张啊，但系我亦都好想去快啲完啊，我唔想咁多工程出事啊，你明唔明白啊？好矛盾啊！ 就而家全世界各地，我哋成日睇到新聞又有呢啲咁嘅工程嘅事，即系呢啲节目可能长拍都长有。 系要嚟借鉴下啦，希望即系大家 系 改良下啦。 希望啲工程冇事之后嘅节目叫做工程可能会出事啦， 或者未必会出事啦。 好，咁啊，好快再同大家介绍埋啦吓。咁啊，即系港台电视31咧，好多节目都好精彩啊嘛。即系各位观众，即系把握机会，即系有唔好错过吓。咁今晚11点咧有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咁、今晚嘅题目咧叫做城往乍来清君侧，咁即系听落都好唔知讲乜嘢啦。 系啦系啦， 就系讲咧从传统帝制到共和时期嘅中国，睇下咧嗰啲皇帝啊，嗰啲元首啊，点、样去立咗国之后咧、因为想巩固自己嘅权力，去清除去诛杀嗰啲开国功臣，话嘅 系即系呢啲打完斋唔要和尚嘅故事。到喺到最后，因为好多时咧，嗰啲开国功臣咧，明明帮你做咗好多嘢，但系到咧，即系顺境啊、顺水嘅时候咧， 就铲除佢。 突然间系啦，就觉得你唔顺眼，变咗眼中钉啊，系啊。 系啦，咁啊，今晚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睇下呢啲历史嘅事啦。 好，唔该晒，唱。 好，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有张曼燕报道新闻。青衣南青衣路一个回收场清晨五点几发生火警，消防处正进行灭火行动。消防处话，若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屬境外輸入病例，分別來自雲南、福建、廣東等地，未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91,771人染病，死亡人數維持在4,636人。另外，內地新增3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屬境外輸入，4人當日轉為確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梵蒂岡，與教宗以及多位教廷高層會晤，雙方討論到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布林肯在会面时重申美国会致力和梵蒂冈紧密合作，应付全球挑战，共同努力促进宗教自由，对抗人口贩运，亦讨论到扩大新冠病毒疫苗分配，并强调应付叙利亚、黎巴嫩和白俄罗斯挑战的重要性。美国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楼部分倒塌事件增至11人死亡，仍然有超过150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潮湿和炎热天气下再挖掘出多两具遗体。大德院院长形容家属一直等待亲友的消息十分痛苦。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海丰苑。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九龙货仓。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嗰段咧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话你知， 无论大人定小朋友都喜欢玩手机游戏，但是记得玩的时候都要小心保护自己的手机，以免被恶意软件入侵。 要避免误堕陷阱，就记得只可以安装官方又或者来源可靠的手机游戏程式。如果不能够在官方应用程式商店里面找到相关游戏，都应该从开发商的官网里面下载，而不是其他来源。 而官网都应该手动输入网址，避免误堕从搜索引擎进入假网站的陷阱。下载前要再三检查网址和网站的真确性。 下载手机游戏之前都可以去看看其他用家的评语以作参考。有些别有用心的开发商会请打手写假评语，所以查看的时候不要只看两三个留言就信以为真。 还有，不要贪心想尽快过关就安装一些由第三者提供的游戏指南或者秘诀程式，因为这些外挂程式可能会有恶意软件的。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点解要咁惨？最近天气变幻莫测。原本日光日白都可以变到夜晚一样，就好似昨日咁，一早就是一个黑雨。我跟我朋友讲，最近连续三次最大雨的时候，咁啱我都在街，就算有大遮都是全个人湿晒。我屋企得三对鞋，如果听日仲要出街，可能我翻工要着拖鞋。点知我朋友跟我讲，讲黑你未及得上我啦。我问点解呢？他说他出门口的时候还是红雨，踏入公司门口刚刚就变成黑雨，如果迟些出门口，上午就可以留在家了，还在我面前说谁救我惨。每次听到这一句，我的心就会戚戚然，不是因为这句台词是我讲先，而是因为为什么两个人聊天通常都会有斗惨这个情况出现。人与人之间真是乜嘢都喜欢斗一餐，你都见过好多例子啦。 为咗睇下边个身份高啲，我哋会斗下边个排场劲；为咗睇下边个钱多啲，我哋会斗下边个最洗脚唔抹脚。好嘅，我哋斗；衰嘅都一样。边个救我惨？点解我哋咁中意斗呢？因为喺斗嘅过程里边，我哋揾到优越感。如果我哋斗叻，而我比你叻，我揾到优越感。如果我同你斗惨，我比你更惨，我都会揾到优越感。因为我终于揾到人生里边有一样嘢系比其他人多。同人斗钱多，我唔够成哥多，越斗越自卑。同人斗惨情，我可以逐件逐件同你斗，点都有件惨过你。如果冇样惨过你，我就同你斗数量多啦。所以成日听到呢句，我就惨过你啦。我哋好少听到人哋话我好过你。如果咁样讲，好似有啲晒命 feel。阿妈话斋唔好讲啲过头说话，所以就算真系好，最多只可以话 OK 啦。有时优越感又唔一定要同人斗先有嘅，你见到人哋凄凉过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好 OK。所以最近呢类型斗惨嘅电影越嚟越多，行唔到嘅人啦，精神有问题嘅人啦，瞓喺街嘅人啦，喺快餐店瞓嘅人啦。究竟我哋睇呢类型嘅戏系想同情佢哋，还是只系觉得自己其实都唔系好惨啫？攞翻啲优越感。我哋几时变到咁？要睇人哋几惨先觉得自己幸福咧？系咪喺现实生活我哋觉得自己好惨，所以要喺戏院睇翻一套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先觉得自己唔系咁惨？如果是这样，我相信这类型的电影将会是未来香港主流电影。记得以前粤语片时代，张活游饰演的角色通常写稿写到呕血才可以赚到少少的酬劳，我们会觉得这个角色好惨，从而觉得自己好幸福。可能现在当你见到我写这些稿写到呕血，只是赚到少少的酬劳，你就会拿到优越感。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再不想说谎，再不需要天光，宁愿让你更识起期，更想起最初。文字没有了，人类突然哑了，留待我用平庸笑，令你会更多感觉。若然愿望停得太多，越会想从头开始的走过，感官都开了，以后没烦嚣，但我竟听到谁在唱歌。原来恋爱通通通通写得太多，令我证明意爱的很少，所以恳求你可以应承我感觉。风可以释放，然后让你看穿真理，看得到最初。文字没有了，人类突然哑了，留待我用神用血，令你会更多感觉。想从头开始的走过，感官都开了，以后没烦嚣，愿你听得到云在唱歌。原来恋爱通通通通写得太多，令我证明意外。 曾浮过，细腻经过， 不需要描述太多。 然而一世欲念愿望停得太多， 遗憾更多。 越会想从头开始的走过， 再大 感官都开了，以后没烦扰。 愿你的感觉像你最初， 原来恋爱痛痛痛痛写得太多， 令我 证明。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咁啊，吹神厨房咧，想整一杯比较醒神嘅饮品啊， 系 啊，热饮啊，同埋我自己咧觉得都有少少养生嘅功效嘅，因为咧落咗啲姜同埋柠檬落去。 我而家最中意养生咯， 系嘛？睇你个样 feel 到咯， 系头发都多翻起上嚟。 养生煲个 friend 啊，养生煲 啊， 嗱呢个 反而肥胖咗少少，我觉得。如果可以再适量啲减啲咧。就無敵了 嚇，冇辦法啦！我哋個早餐咁豐富嚟講，大家咁話啦， 係啊係，得閒飲茶，得閒飲茶。 嗱，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煲呢一個檸檬香茅薑茶啊！ 檸檬香茅薑茶， 咁啊之前咧有得飛泰國嘅時候咧，成日去到嗰邊咧都會飲佢嗰啲香茅水啊，哇！特別即係覺得好舒服噶。 冇再講，其實泰國我真係好中意， 好中意啊！ 太即系东南亚，我系颇 OK 噶。你见到新加坡都成日去就知道啦。 系，咪我都好得泰国嘅，因为食嘢又好似 又可以 揼 骨啦， 揼 骨又好平啦， 指数又平啦。 同埋咧，泰国啲朋友仔咧，成日都骑骑笑噶。 系啊， 就算佢喺寨路宅呃紧你钱嘅时候，佢都系骑骑笑。即系你 OK 啲咯，系咪先？即系你明明大佬隔篱嗰档卖十蚊鸡，佢开到百五蚊都够胆嘅。 咁我先呃你嘅时候又面窿窿咁嘅， 系嘛？ 仲已经呃你噶咯，仲要俾面色你睇，唔会 系啊？佢做一种态度出嚟呃你咯，就系黑口黑面咁样呃你咯。 嗱，咁啊，但系其实喺香港咧，有时去一啲按摩嘅地方咧，按摩完之后佢都会好贴心，即系仿佛等你置身泰国嘅感觉咧，都会俾包。俾杯香茅茶嚟饮噶嘛，咁啊自己喺屋企咧都可以煲下，咁啊落啲咩咧令到佢更加醒神呢？咁啊我就会落姜同埋柠檬，咁啊水滚之后咧就落啲姜啦，落少少香茅啦，咁啊煲佢20分钟左右，咁啊想佢好味啲咧可以加少少糖落去嘅，摊冻咗之后咧先至加柠檬汁。咁如果你话我唔落糖落蜜糖得唔得啊？都得，咁你就可以咧摊冻咗之后咧先至加蜜糖同埋加嗰个柠檬汁，咁咧就会有一个好醒胃嘅感觉咯。因为成日觉得夏天咧间唔时就会有一两日系觉得顶住啊，或者冇乜胃口啊咁样样，或者有时咧可能吹得冷气多咧，个人又 僵嘢。 系啦，咁啊，所以呢一个咧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又系即系煲一煲咁，大家屋企人 share 下，每人饮一 两 杯 咁 样，几好啊！ 我旧时细个阿妈或者阿婆煲凉茶咧，饮足三四日嘅，跟住会攞啲夏菇草我嚟捞饭添。甜甜地啊嘛， 唔系啊嘛， 嗰时唔中意食饭。 咩啊？你话嗰啲渣定系？ 唔系攞汤，即系嗰个凉茶咯。 汤饭， 你有试过凉茶捞饭？我细个好中意，好中意，因为啲饭又甜甜地。 即系凉茶泡饭咯。 嗰时咧，我婆咧好中意落到啲凉茶，好甜。但 系 僆仔好受得甜噶嘛，即系攞片糖咧。即系甜得好紧要，但系真系当糖水咁样咯，即系薏米糖水咁样，即系浸到啲饭咧霉晒咁样食咯。 我都系第一次听嘅， 唔紧要啊，人生有 得意啊，即系咪就好似啲八宝粥咁样样啫嘛，都系同一个道理。 啊、又清热又有米落肚，系嘛？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又要问下大家有冇试过做呢一样嘢咧？我自己就试过有相当之多嘅经验，而且咧唔同嘅品种、唔同嘅模式同埋大细嘅外壳咧，我都有拥有过嘅，叫做电子宠物。 哦，有啊，细个好中意啊。 钟哥做乜皱晒眉头？ 唔系即系咩电子宠物啊？咪即系佢阿妈嗰啲歌词啊？ 系 系啊，但后屘佢唔止净系只鸡噶咯。我试过养人啦，养 好养人 系啊， 愿闻其详养人。 嗱，我唔识日文，但系佢有个名嘅，佢叫做唔知嘟嘟嘟嘟 chain 咁样嘅，系啦。 哦， 你真系乜乜乜赞啊？ 系乜乜乜赞嗰啲啊？ 你真系无聊啊！你不如养我好过啦。 系咯， 吓我嗰时都几岁 啊？可唔可以养埋我啊？ 你哋嘅成本太高啦！ 你哋唔好咁公开求包养啊嘛！嗰时 依依Kitty 依依，我不想努力了啊！喂，我仲有两笪楼，唔系好供得到啊！有冇兴趣接收埋啊？ 你使唔使听埋下文啊？好快养死咗咯！ 可以写喺你手上。 哇！ 我又有乜所谓咧？ 因为嗰时咧，成日有得喺后面有粒掣咧去督佢咧，攞 restart 佢啊嘛。即系见佢吓考试成绩咁差，个人又咁唔开心咧，哎，由头嚟过啦咁样噶。 考试唔好啫，你今日整死佢啊！好好彩啫， 系啊，好难啊， 所以你都系睇清楚人哋嗰个真片目先系求翻 嚟 啦。 嗰阵时咧，讲开咧养呢啲电子宠物咧，即系可以讲多少少。嗰阵时我小学读男女校啊嘛，已经咧有一个女仔咧系女神级嚟噶啦，收兵啊，收兵帮佢咩养他妈歌词， 帮佢啊，即系佢嘅兵要负责照顾呢啲电子宠物。 有一次咧，我就问我同学啦，话喂，你唔系得一只小诶呢啲咁嘅电子宠物嘅啫咩？点解你话咁多嘅？佢话冇啊，帮嗰个同学，我记得佢嘅名添啊，帮个同学崔杰同养噶。佢话，佢话 又关你事。 佢话喂，点解嘅？佢话冇啊。佢话咧，如果肯帮佢养嘅话咧，晏昼咧就小息可以同我一起食杯面咁。 哇，咁细个识得咁样养嘅， 好坏嗰个同学真系 好坏，好坏。 即系嗰个化名崔杰同嗰个同学真系 好 坏，由细到大我都记得佢。 咁我想问到最后，你有冇帮手养啊？ 我梗冇啦，我唔中意个 type 噶，话你听。最憎呢啲噶啦， 只系因为你唔中意个 type 啫。 唔系啊， 你中意你就会帮佢养。 佢会啦，梗系，仲使问？ 最憎做兵噶 啦。阿林慧，究竟你拥有咗几多只呢啲佢阿妈嘅歌词咧？ 嗱，唔计话第一代嗰啲旧款咧，之后真系有好多嘅，有养鱼啦，养小精灵咧，即系嗰个都系叫做宠物小精灵咧，嗰啲嘅系列咧又有啦。跟住有养人咧，我都有试过嘅，其实跟住有养乌龟嘅，亦都有试过啦。不下十余隻啦，同一时间试过养四至五隻。通常几时会开始做呢啲嘢呢？就是暑假开始嘅时候，就会开始启动嗰个 restart 掣，入返粒电落去。 我爸爸你都几有爱心喎，即系电子宠物都要用爱心同埋时间去做。 其实爸爸好犀利，佢已经有好多真嗰啲宠物㗎啦，仲要养埋电子版。 你唔觉得头先我养嗰啲嘢都系屋企养唔到嘅咩？例如乌龟啦、鱼啦、人啦， 唔系人你养紧啦， 系啊， 乌龟养到， 鱼都养到， 就系冇选择养。 唔系嗱，嗰阵时 佢养啲再难啲嗰啲啊， 科莫多，所以我养咗恐龙，我有养恐龙啊，我有养恐龙， 系啊系啊， 他妈恐龙咯， 哇， 系啊， 真噶个名。 咩啊？系啊， 好粗狂啊！ 红色噶，红色噶，佢有得养恐龙，好得意噶。 我唔讲， 恐龙就恐龙啦。 小心啲讲， 点解以为佢阿妈嗰啲咧？ 唔系 你引领佢嘅，又系你引领佢先嘅，老老实实中国，我持平。 都算你讲翻句公道说话，咁人哋个名就系咁样啊嘛。 我惊我哋今日播出完呢集之后咧，即系已经唔出现坏过海婷，我出现坏过杰彤。 日文嚟噶嘛，系嘛？他妈歌词 系日文嚟嘅， 系啦， 系日文嚟嘅。 喂，你咁样讲到我真系惊我份工不保啊！你知咩时势噶啦？ 名号嚟嘅呢啲， 冇事嘅，冇事嘅。 诶，讲翻你嗰啲宠物啦，都系 讲翻我啲宠物，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点解会养电子宠物咧？就唔系纯粹因为自己好奇嘅，而系因为阿妈咧就话啦，屋企唔养得咁多呢啲嘢嘅，咁所以就宁愿买一个呢一啲嘅，即系叫小型游戏机啦。讲真就系。咁因为嗰个小型游戏机咧，后屘咧系出到咧，点解我会话养过咁多唔同嘅嘢咧？就系因为咧，其实佢一部机里面咧，你已经可以选择到底养啲乜嘢啦。嗱，有啲咧系有得拣嘅，有啲咧系冇得拣。 最唔好玩系呢啲， 即系点啊？ 通常 唔想揀啊？ 專業啲嗰啲，譬如我一隻雞蛋入面淨係養一種動物，嗰啲好玩啲噶嘛。你一個 game 入面有好多隻，邊度理得咁多隻？跟住咪全軍覆沒咯。 後尾咧有一個再便捷啲嘅，後尾佢出咗咧有一個咧係一部機裏面可以同時喺嗰部機度養唔同嘅嘢咯。咁就仲方便，即係越嚟越節省時間啊！大家可能發覺咧，玩玩下啲嗰啲玩家咧， 節省時間就咪鬼玩啦。係 啦， 你冇 乜耐性。 一間屋都可以有幾個人住啦，咁唔係一間屋住得一個人噶嘛？ 你又啱喎，真係好嘢喎！呢個 point 好嘢， 用一個正確嘅觀念。喂，但係點解突然之間講翻呢一樣嘢咧？一來咧就適逢暑假啦，二來咧我想講咧，最近坊間咧多翻好多呢一類咁樣嘅玩具賣，而且咧我見到有個報道就話咧，原來咧頭先大家講緊嗰個乜乜乜詞咧，而家 乜真係唔講得嘅咩？你哋唔好咁嚇我啦！ 講得嘅，壞股唔緊要嘅，放心就唔好啦。 佢都係一個名嚟嘅啫。 系啦，总之， 唔系同埋而家仲有冇得卖？好似都仲有得卖， 有啊！突然间翻山嘅最近， 佢唔止翻山啊，佢仲有新嘢添啊！你知唔知佢而家同智能手表联成咧，出咗一个即系嗰个磁嘅智能手表咯？即系而家直情系即系我哋手戴紧嘅呢一啲手表咧，入边已经可以养咯， 几得意 喎！ 防我个仔先呢样嘢， 点啊？ 佢叫我买，同佢讲唔准买咯。 你个仔啲玩具都大丰收啦，见到我都想玩玩佢啊！ 生日快乐， 一齐玩！生日快乐啊！ 多谢多谢， 祝佢 快高长大，买多几沓楼俾爸爸。 系啊， 啱听啊，呢句好啱听。 同埋唔使啊，白元浩，你有嗰只表咧，你喺你自己只表度养咪得咯。 唔会啦，养佢唔辛苦啊，而家。 不过大家如果要养呢啲啊，都系同养真嘅一样啊，要俾啲爱心 啊。系啊， 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崔杰同咁样噶啦。 Reset 咯。 督佢啊！ 督佢 啊！ 督佢啊！ 仲攞支针督佢啊！生命嚟噶，电子生命唔系生命啊！ 对唔住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